议员，大批市民到场旁听，坐满公众席。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苏莱马尼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被美军炸死。美国国防部承认苏莱马尼是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被杀死。苏莱马尼是伊朗政权重要人物，在当地被誉为民族英雄。他领导革命卫队旗下的特种部队圣城军直接听命于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事发的时候，他联同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的成员坐车离开机场，在货运区遭美军的无人机袭击，据报多枚导弹击中左架。哈梅内伊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扬言严厉的报复正等待袭击背后的罪犯。伊朗外长扎里夫形容美方的行动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极其危险，并愚蠢地加剧紧张局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转为多云同有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1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9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6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蚊，升6毫；盈富基金28.65，跌5仙；中国平安94.4，升7.5毫；港交所266.6，升6.2；小米集团10.9，跌3.2；阿里巴巴212蚊，升2蚊；友邦保险85.2，升5毫；建设银行6.72，跌8仙；信宇光学科技135.2，跌3.8；美团点评104.2，升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2，英镑10.188，瑞士法郎8.006，澳元5.408，加元6，新西兰元5.184，欧元8.67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92。港金现价报1433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5.13美元，卖出154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喺黄大仙中心嘅快线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啱啱清咗场嘅。但系咧，而家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嘅龙翔道咧，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去观塘嘅龙尾近天马苑，去荃湾方向龙尾去到钻石山近住星河名居嘅。咁塞紧车嘅朋友就忍耐一阵间啦。咁黄大仙中心对开嗰段嘅龙翔道，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啊，而家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咧，就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就开始繁忙，隧道口就繁忙少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较为多车，龙尾喺佛光街附近嘅。公主道过海暂时交通正常。咁港岛路面咧，而家沿住下角道西行转上去红棉路之路就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劳压道。九龙区其他嘅路面情况，而家呢个荔枝角道去葵涌咧，咁近住巴士总站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嘅，影响埋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宏景台至到钦州街都系繁忙，咁龙尾就去到南昌村附近。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道至李郑屋村泳池亦都系多车啦。长沙环嗰边咧，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而家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嘅二三线咧有封路措施，咁交通繁忙少少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 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元朗公路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就系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2，听朝日出时间系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法院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啊！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2019年， 纵使我们面对不同的困难， 挺着胸对抗命运，用力握。 2020年，我哋继续向前。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期待更好嘅一年。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在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嘅晏昼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系20度，相对湿度系79%嘅。根据天文台嘅天气展望啦，听日朝头早咧，市区嘅气温啊，最低嘅气温咧大概系会17度，新界咧就再低多咧2-3度。不过日间嘅气温咧又会再回升噶啦，最高咧就大概系22度左右，即系朝早嘅时间或者夜晚时间咧可能会比较清凉一啲。今日已经是1月3日啦，咁新选出的一批区议员咧都已经理身噶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区议会咧已经召开会议，陆续咧选出佢哋嘅正副主席，有一啲咧就要稍迟咧先至会开会嘅。咁有几个嘅区议会啦，其实佢哋都会成立一啲相关嘅小组咧，或者系委员会咧跟进同反修例风波相关嘅事宜嘅。譬如举个例啦，中西区咧就会成立政制及保安事务委员会，追究区内警民冲突嘅问题；而西贡区咧就会就反修例事件成立工作小组，就区内发生嘅反修例嘅重大事件啦，表达居民的关注，并且是就警方的行动提供意见等等。另外元朗区也都是要求成立721事件、元朗袭击事件的工作小组。还有其他的一些区议会虽然未开会，不过也都有些区议员是预告将会成立相关的小组去处理警方在反修例事件当中他们所使用的武力和他们所用的方法的问题。 不过呢，其实较早之前亦都有一啲咁嘅报道喎，就话警方呢佢未必会系派员呢去出席呢一啲嘅会议。实际上呢，以往警方呢亦都有就住即系区议会讨论嘅唔同议题啦去出席呢区议会嘅会议嘅。不过呢，过往譬如旧会嘅区议会仲喺度运作緊嘅时候呢，亦都试过有区议会佢哋系讨论反修例嘅相关议题，而警方呢系冇人出席嘅。咁如果各个嘅区议会都成立呢啲嘅工作小组或者系相关嘅委员会去跟进一啲警方使用武力嘅事宜，但系警方又唔出席，咁究竟呢啲嘅委员会或者小组可以达到啲乜嘢嘅效果呢？而另一边厢啊，亦都有一啲咧系落选咗嘅，或者系曾经担任区议员嘅建制派嘅人士咧，佢哋就话咧会喺十八区咧成立议会监察嘅。咁啊，成员咧有嚟自民建联啦，亦都有啲咧系嚟自工联会。佢哋话会用影子议会嘅模式咧去监察各个区议会嘅运作，并且咧率先会喺中西区推行嘅。咁啊，大家有点睇呢啲嘅议会监察咧？佢哋亦都话会特别关注，即系区议会佢处理拨款俾唔同团体举办活动嘅事宜嘅。啊，电话号码18723，区议会当然就需要监察啦。咁但系监察嘅方法点样先至能够最到位，亦都系能够为市民咧带嚟最大嘅裨益咧？电话号码18723，打嚟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3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早前取消校长资格的言论，并非要求校长配合教育局的睇法，只是要求他们配合局方调查老师的投诉。 我们所有的调查其实大致上都得到校长和校方的配合。有时候有些报告有些内容，我们可能会再问得仔细一点，或者有时候我们收到多一些资料，我们可能会要求校长再和我们去看多一些东西。但是到目前来讲，我们没有就着他没有配合我们的工作那方面是作出任何的调查。 他亦回应业界批评局方制造白色恐怖，强调只是按条例赋予的权力行事。 我只是根据法例去讲出我的权力，那不代表我现在在说做这方面的事。有团体作为自称做一个专业的教育的组织，而是不理这些的事实，而是将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将它串埋一齊，然後做咗一啲古仔出嚟咧，製造咗恐慌咧，我覺得呢個反而係更加令我擔心嘅。 教協就反駁楊潤雄，唔好胡亂指控。副會長葉建源， 佢作為教育局嘅最高級嘅官員，佢係需要係同教育界包括教協咧，係經常要係對話。如果作出一啲咁不負責任嘅評論，而唔能夠提出咧好確實嘅理據嘅話咧，呢個係好危險嘅。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以17票贊成、11票反對通過成立小組委員會，檢視幼稚園及中小學教科書同教材。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其实收音机旁边嘅市民大众，嗱，你哋咧都有份去区议会选举之中投票噶，或者大部分，即或者唔少人啦吓，今次都有投票嘅。无论咧你所投票嗰一位嘅候选人啊，系选中咗啊，定系咧落选咗，咁究竟你对新一届区议会又有啲乜嘢嘅期望咧？譬如喺呢个反修例嘅风波上面，想期望佢哋做啲乜嘢，定系咧你觉得区议会系咪一个合适嘅角色去跟进相关事宜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咧，同我哋倾下。当然，监察嘅事宜亦都可以讨论一下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中西区区议会嘅副主席啊，亦都系嚟自民主党嘅杨浩然。杨浩然你好， 系你好，陈小姐。 嗱，首先咧，你哋寻日就成立咗一个嘅委员会嘅，就系政制及保安事务委员会。咁但系你哋特别咧，重点话会追究区内咧警民冲突嘅问题。实际上，你哋想透过呢个委员会做啲咩嘢啦？ 最终的目的都是想追究这个警察的暴力啦。我想现在今时今日的社会这么撕裂，最源于就是那个警察滥权滥暴这个情况啦。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市民或者示威者被拉了的已经几千人，但警察呢他一个都没有拉到，没有起诉到，亦都没有一个正式的纪律处分。咁啲市民我觉得是最不忿气就是这一样嘢咯。即是警察为什么会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可以滥权滥暴而没有任何后果。而且警察、警方甚至特首、甚至港澳办、甚至中联办都出嚟去包庇嘅、撑佢哋嘅，咁市民我觉得就最唔忿气咯，呢个违反咗香港啲核心价值咯。咁我哋所以咧，我觉得市民对我哋嘅期望咧，系希望可以还佢哋一个公道。咁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我哋譬如区议会啊，就系想系处理呢个事情咯。 嗱，但系咧，以前区议会都有唔同嘅委员会噶啦，咁啊，保安事务嗰啲咧都会嘅。咁但系以往咧，可能比较多系譬如举个例，就住区内嘅治安问题，譬如警方嚟交代一啲嘅即系相关嘅即系罪案数字啊，或者其他啊等等，咁就未必系好明确地特别针对咧一件事去处理嘅。咁会唔会其实你哋呢、這个政制及保安事务委员会会唔会系净系关注紧一件事，而可能会忽略咗其他嘅一啲都系同保安啊相关嘅焦点咧？ 哦，唔会嘅，我哋所以点解个名定系呢个保安及政制事务政制及保安事务委员会就系咁解。初头系有人提议嘅话，监察警方執法及暴力的委员会，咁但系商讨咗之后，我哋认为应该个范围系大啲嘅，系政制及保安事务。咁呢个保安事务包括除咗警方嘅執法，仲有廉政公署啦，仲有其他嘅，譬如海关啊、纪律部队咁样啦。咁另外个政制事务方面咧，亦都系譬如我哋争取落实一个真正嘅双普选啦，取消立法会嘅功能组别啦，咁呢个亦都系回应市民呢个五大诉求嘅其中嘅一项咁样，所以我哋呢个牵涉埋政制在内。 即系唔单止系同反修例或者系警民冲突或者系警方喺反修例事件使用嘅武力相关嘅，其他嘢你哋都会触及嘅，包括埋警方喺即系其他范畴嘅，譬如我头先所讲可能罪案数字啊，或甚至系即系违例泊车啊，其他等等嘅事宜都可能会处理嘅，系咪啊？ 我哋会处理吓关于保安嘅事务，譬如亦都系举个例子，唔知记唔记得以前有个摩星岭事件啦，大陆嘅公安系越境執法啦，走嚟摩星岭嗰度拉人啦。咁其实呢度都牵涉埋保安嘅问题嘅。咁但系只不过点解我哋寻日讲就话特别提到六一二事件啊，或者追究其他，譬如你喺呢个上环啊、中环啊，不打街坊出雷弹啊咁样。咁又系因为呢个近期不断发生、经常重复嘅事啦，而且系市民最关注嘅事啦，亦都系导致喺呢、这个事而家市民嘅冲突啦，社会好不安啊，好嘅情况啦，所以我觉得应该呢个首要任务系做呢样嘢咯。咁同埋我相信，由六月以嚟，因为以前嘅区议会、立法会咧都系啦，俾建制派把持啦，咁市民系有冤无路诉嘅。咁佢哋所以点解你见到今次区议会有咁高嘅投票率就系咁解？我觉得市民系真系好想出嚟，好想我哋可以同佢发声。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一个首要嘅任务嚟。 嗱，但系亦都有啲人质疑咧，区议会嘅主要职能咧就系讲紧话就住地区嘅福利事宜啊、公共设施啊同埋服务咧提供意见，又或者可能系比较关注一啲嘅文康啊、文化同埋唔同社区活动等等。咁会唔会即系你哋而家做嘅呢啲嘅委员会仲要讲明咧，系要话追究喺区内警民冲突嘅问题咧，会唔会系令到区议会嘅工作焦点系转变咗，或者系即系根本系可能越咗区议会所能够做到嘅权力范围咧？ 唔会。區議會係你講得啱，係市民嘅福利事宜。咁呢個人身自由安全唔係市民嘅福利事宜咩？而且呢個係好重要嘅福利事咧。人身有冇呢個言論自由？人身安全嘅自由。佢而家啲人出街戴口罩都驚嘅，見到警察都驚嘅，隨時會俾人打嘅，行過都會俾人捉嘅。咁呢個唔係佢哋嘅福利事宜咩？呢、這個更加重要啦。第二，如果呢個冇一個社會安寧，冇一個安全嘅生活環境，咁其他仲有啲乜嘢可以講咧？你譬如你可以修桥整路，整到好靓嘅花，整到好靓嘅花槽，整好多灯饰，好多烟花。但另一方面，啲人就会俾人打嘅，人身安全绝对冇得保障嘅。咁啲人点样生活呢？咁我唔觉得呢个系超越权力嘅范围啦。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话似乎政治嘅嘢就超越范围，咁点解之前十八区区议会嘅主席会联署支持呢个送中条例呢？点解佢哋会支持个政改方案呢？ 咁呢啲係咪又去超越咗個職權範圍？係咪因為佢哋當時係建制派主導嘅，所以佢哋可以做咩都得咧？咁而家建制派係兵敗如山倒啦，但係佢就攞翻啲人嚟講，喂，你哋唔好講呢啲啦，唔好講政治啦。咁但係點解當時當年佢哋把持區議會嘅時候有咁多政治去講咧？似乎下下為政府嘅政策係保駕護航咧。 係嗱，但係亦都好實際咧，就係譬如之前警方佢哋亦都試過有啲區議會咧邀請佢哋嚟咧去講啲反修例嘅問題，咁佢哋都冇去到啦。咁而家亦都有一啲嘅説法咧，警方未必真係可以出席到你哋嘅會議。當然佢同媒體嘅説法就話會照翻即係以往嘅做法去做啦。咁但係以往亦都真係試過去討論呢事嘅時候咧，就冇警方代表。咁如果冇警方代表嘅时候，咁你哋呢一个嘅委员会又可以起到啲乜嘢嘅效果效能？会唔会净系纯粹变咗一个即系斋讲嘅一个咁样嘅委员会咧？ 其实区议会不嬲都系一个咨询嘅角色嚟噶啦。咁但系点解政府好多时候会听咧，部门会听咧？但系因为你而家你香港18个区议会就系一人一票直选出嚟嘅，咁其实系好大嘅民意代表嚟嘅。咁如果你个呢个政法例之下嘅諮詢嘅架構，佢由民選嘅議員出嚟代表發咗聲音啦。咁點解你政府會唔聽呢？如果佢政府係完全漠視呢個區議會嘅意見，其實佢係付上好大嘅政治代價咯。佢要向市民去交代咯。 但係警方唔理解話，你哋都冇計嘅。 佢唔理解嘅話，我諗唔會阻止到我哋區議會或者我哋區議員履行我哋嘅職責咯。我哋會繼續去追究落去咯。譬如舉例，我哋可以會譴責佢啦，我哋會寫信俾特首啦，俾保安局局長啦，叫佢解釋點解警務處唔嚟啦，點解佢哋唔需要嚟聽意見啦。特首講到明噶嘛，佢係鼓勵啲司局長落區噶嘛，要聆聽市民嘅意見噶嘛。點解警察可以獨立凌駕於法律之上咧？可以完全唔需要理會呢個區議會咧？咁呢個佢係付上一個好大嘅政治代價咯。另外，佢警方唔做，咁我哋區議會可以做噶。我哋可以收集市民意見，甚至我哋可以開啲公聽會或者聽證會，由市民出嚟講翻佢哋嘅遭遇。我哋可以做我哋嘅報告，將個報告交俾佢哋跟進咯。 明白。 我覺得唔會因為警方去採取一個逃避或者杯葛嘅態度，我哋做唔到嘢咯。但我覺得呢方面我哋會係。盡力而為咯。 嗱，好啦，咁另外一個嘅話題啦。尋日咧，你哋就話唔會設立一個增選委員嘅，因為增選委員咧，佢就係有權投票噶嘛。咁你哋唔覺得依增選委員應該有權投票啊？咁所以就即係唔會設立依一個嘅增選委員嘅制度啦。咁但係我想問咧，即係如果地區人士繼續去俾意見啦，嗱，你而家就話即係你哋就話會設一啲叫常設列席嘉賓，不過佢哋就冇投票權嘅啫。咁但係譬如分區委員會咧，分區委員會嗰度亦都之前咧有一啲嘅相關報道話，即係會唔會可能民政或者政府嗰度咧有機會會委任一啲落咗選嘅人士進入呢啲分區委員會？根據你以往嘅工作經驗，你都係社區主任啊，咁其實分區委員會佢同區議會之間有冇一啲嘅工作關係，或者係分區委員會會唔會影響到區議會嘅工作咧？ 其实之间就冇咩正式嘅合作工作关系嘅，咁我知我哋喺区议会嘅立场嚟睇，分区委员会佢只不过系间中上嚟申请区议会嘅拨款搞一啲活动，咁我哋觉得嗰啲活动唔应该由区议会嘅款项俾佢啦，因为分区委员会系政务民政事务总署辖下嘅，咁你应该系民政事务总署出嘅钱或者政府出嘅钱啦，区议会嘅拨款应该用俾区议会用翻喺地区上边啦。咁另外一个关系就系咧，以前佢好多区议员咧，佢都会当好似当然委员咁为入呢个个别分区会嗰度嘅，咁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发生在咧呢、這个分区委员系一个委任制嘅，咁佢系完全冇呢个代表性嘅，咁你因为佢呢、這个委任制嘅，咁大部分入边都系亲建制派人士嚟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实分区委员会我觉得应该系早应该要寿终正寝噶啦。因为佢1972年嗰阵成立，当时咪有区议会噶嘛，佢一个咨询嘅架构。咁到咗1985年由区议会成立嘅时候，系一个法定嘅地方嘅咨询嘅机构嚟噶嘛。咁分区委员会就其实应该就系冇咗一个存在嘅价值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政府应该系取消咗佢添。咁而且加上近期政府系有意委任一啲喺区议会上落选嘅人士入呢个分区委员会，我觉得佢系与民为敌咯，完全系漠视民意咯。 系 嗱，市民用选票话我唔想再搵呢个人代表我啦，我唔再信任佢啦。佢而家就系将佢再委任翻入一个咨询嘅架构，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就是、一方面系政治投用啦，另外一方面就系、是。 與民為敵啦。 嗱，呢個就係未證實㗎，咁有啲傳言啫。咁政府亦都話，即係分區委員會嘅委員嘅任期咧，有一啲亦都係未到期嘅。好啦，最後剩翻一分鐘啦，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前任嘅區議員佢哋組成咧一個即係組織啊，咁就話要監察咧未來嘅，即係監察你哋嘅區議會。佢哋話甚至係聽聞有泛民嘅議員可能會係圍標啊，或者成立公司投工程啊等等。你點睇呢啲影子議會嘅運作？ 我覺得係絕對無聊咯。 有人監察你喎。 當時佢在任嗰時又唔點解又唔成立個機構監察佢自己咧？咁其實議員嘅監察唔係由一班落選嘅建制派議員去做咯。 咁佢都係市民嚟㗎， 係會做咯。 佢都可以市民作為市民身份去列席。 佢可以用市民身份，但係唔需要專登係成立一個監察嘅影子嘅組織，好似個影子區議會，再加上政客配合埋政府，將佢哋俾一啲公職，佢哋委任埋佢哋入分區委員會嗰度，咁一個政治酬庸嘅方法。咁其實似乎政府係想幫佢哋扶植翻一個建制派嘅勢力喺度。 而家就唔知道政府會委任啦。即係你哋覺得咧，監察可以，不過就未必需要一個咁樣嘅組織啦，係咪？ 唔需要咁嘅組織咯，咁亦都呢個亦都係符合一個傳聞，就係話建制派會出錢養起呢一班人咯，希望佢哋繼續保留地方嘅裝腳地方。 明白，好多謝曬你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去年11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00亿元，按年下跌23.6%，是有史以来单月第二大跌幅。扣除价格变动之后，总销货数量数字就按年下跌25.4%。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跌幅最大，按年急跌43.5%。藥物和化妝品下跌33.4%，百貨公司貨品跌幅亦都達到32.9%。政府發言人話：零售業銷售在11月繼續大幅下滑，原因是本地社會事件變得極度暴力，對同旅遊和消費相關的活動構成非常嚴重的干擾，並進一步打擊消費氣氛。政府表示，零售業的短期前景繼續取決於本地社會事件如何發展，停止暴力行為、恢復社會秩序，對零售業以至整體經濟復甦至為重要。對於政府指公務員不應批評警方在元旦遊行的做法，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說，政府採取雙重標準對待不同政見的公務員。他指出，近月警隊或者警隊協會的成員發出過分和歧視的言論，例如原座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721事件中應該道歉和暗示對方應該請辭，政府從來沒有譴責林志偉或者警隊。林卓廷認為，政府容許警隊成為公務員的特權階級，可以肆意發表任何以下犯上和仇恨的言論而不被處分，形容政府意图令支持反修例运动的公务员灭声。政府早前发表声明回应有公务员工会在社交媒体表示不满警方提早结束元旦日游行，强调公务员不应肆意批评政府政策或者个别部门的执法行动。香港精神科医学院推出情绪支援和治疗计划，过去5个月在192宗求助个案中，发现近半数求助者患上焦虑症，年纪最小的只有7岁，是警务人员的家属。经学校社工转介治疗之后，被诊断患上创伤后遗症。院长吴文健说，近90%求助者的发病原因都是同近期社会事件有关，大部分都是透过新闻片段或者社交媒体而接触到不安的事件。医学院的研究结果发现，从事传媒或者物业管理等因为工作关系而接触社会事件的人，患上精神健康问题明显比其他群体多。研究又发现，个人月入少于9000元或者19岁以下的青少年亦都是另一个受严重影响的群组，大约2/3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远高于其他年龄层。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苏莱马尼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被美军炸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高度关注有关事件，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方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耿爽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主张各方应该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又说，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应该得到维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转为多云和有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北架山花园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意外，龙尾黄大仙中心。咁而喺港岛咧，半山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近山顶道同埋红棉路近住坚尼地道。咁就喺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有意外，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受阻，龙尾分别去到近山顶道同埋红棉路近坚尼地道。而喺荔枝角道咧，因为有道路事故，而家去葵涌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新九龙广场对开。咁亦都影响到咧反方向葵涌道去旺角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都系繁忙。咁就系荔枝角道因为道路事故，而家去葵涌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新九龙广场对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牛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齐打得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没家禽，带出了入境要谂谂，检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 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有市民咧就发起和你 shop 嘅行动，喺唔同嘅区啊、啲商场咧嗌口号啊、唱歌啊。 示威者提出一个讲法，就系要经济滥炒，对于旅游界嚟讲会唔会一个压力？ 旅游业立法会议员姚思荣： 而家内地嘅商场个设施同埋节目都同香港不相伯仲，你唔嚟香港消费，佢喺内地去消费，甚至去珠海、澳门都得噶。我哋咪将我哋现有竞争力双手奉送俾澳门啊、珠三角其他城市咧？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一张张咪帽子，有人撕一张，转头又有人嚟贴翻一张，贴下贴下，贴出一条隧道来。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一齐走进大埔棉路隧道，睇呢个香港最大规模嘅棉路墙，嚟嘅人系带住点样嘅心情，又留低啲乜嘢心声？ 听晚9:05，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大家对于新上任嘅区议会啊，佢哋嘅区议员有啲乜嘢期望呢？吓，譬如喺呢个反修例嘅事件当中，你哋觉得咧，佢哋如果去进一步跟进啊，系咪适宜咧？咁另外就系关于咧点样监察区议会佢哋未来嘅运作啊，你又点睇呢？点嘅方法系最好咧？1872311打嚟倾下。有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系陈主席你好、 你好高女士。 新一届嗰、那个区议会咧就正式开锣啦、我哋都市民都期望对佢哋都好大嘅。但系咧香港嗰个政治架构咧，区议会咧就属于非政权性嗰个区域性嘅咨询组织噶嘛。你话按照基本法第97条嗰个规定咧，区议会系接受特区政府就即个地区管理同埋事务嘅咨询啊，提供呢、这个。文化康乐啊，卫生服务等等嘅，但系你话依家佢哋成立嗰、那个反修例事件工作小组咧，我觉得都系无可厚非嘅。但系你话系咪八区区区都去成立，区区都去做依样嘢咧？我就即系觉得有啲疑那个咯，系咪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咧？可唔可以佢哋话十八区大家可以坐落嚟？就唔好話區區都去成立呢一樣嘢，唔好將佢擺喺最重要嘅位置。雖然依家反修例嗰個風波係影響個社會係即係好深遠啦，係咪先？但係咧，區議會都係應該係重民生先至係正道啊嘛，係咪先？ 即係其實你覺得咧可能某啲嘅區議會，譬如係衝突特別激烈嘅，或者係發生過嚴重事故嘅區議會，佢哋去設立呢啲委員會去跟。你覺得是可以的，但是不是18區區區都要呢，你就有保留了，是不 是？是啦，冇錯啦。你說是不是區區都要將這件事放在重中之重呢？雖然你說這個反修例風波是影響過香港，影響到大家，但是呢始終它那個即係嗰個香港法例第57章咧，佢都規定咗噶嘛，係咪先？區議會嘅工作最重要嘅職能都係服務社區啊嘛， 係 咪？ 咁但係其實又可以並行不悖嘅喎，即係兩樣嘢佢都可以做啊嘛，即係亦都唔會話淨係做依樣又唔做其他嗰啲社區設施嘅喎。 係啦，冇錯啦，係 咯， 大家一齊做咪得 咯， 係啦，並加齊區就可以。但係咧都係要諗下區議會嗰、那個重點，即係佢個政治架構係咪？同埋呢個法律允許佢做嘅嘢。 好，明白，多謝曬高女士嘅意見啊，都好詳細講咗佢嘅期望，多謝曬你啊！有黃先生，黃生你好。 系你好，陈小姐。 系有咩睇法？ 咁样咧，嗱呢次咧，即系区议会啦，即系话泛民同埋独立人士咧，就又占咗好多位啦，咁样300几位啊。咁我觉得咧，即系佢哋咧就唔应该，即系一开始呢、這个，即系话就要搞咁多呢啲咩质询啊，即系好似要同政府作对嗰种态度咯。好似头先刚才嗰位区员咁样讲咧，即系觉得佢一入嚟咧就已经有一种挑机嘅味道咧，即系个感觉唔系冇咯。即系呢次区选啦，我哋本区嗰度咧，咁咧就有啲助选团咧，即系你知啦，而家每区都系有蓝黄嘅支持者噶嘛。咁嗰日咧啲助选团咧就闹交，咁啊都几激烈下。咁我哋啱啱经过见到，咁但系咧见到咧即系啲即系啲准备参选区员喺侧边睇见咧，佢哋就。冇劝喻啊！ 嗱，咁啊，呢个已经过晒啦，即系我哋不如唔好讲之前啦。咁但系我想问，跟住咧，跟住你想啲区议员做啲咩？即系你其实觉得佢哋可唔可以嗱？譬如头先嗰位听众嘅讲法啦，佢又唔系觉得咧完全唔可以去跟进一啲反修例事件，不过佢又觉得咧系唔系可以同其他嘅一啲功能咧一齐去做，或者系咪真系区区都要咁嘅委员会？咁你自己咧，你自己觉得系？佢直情系唔应该成立咩委员会啊？唔应该做呢项嘅事宜啊？定系点啊？ 即系话我嘅希望嗰啲区议员咧，即系关注翻本身个民生啊，即系点我哋住嗰啲屋邨啊，咁样即系当然卫生啊，同埋嗰啲比较重要啲啦，即系就唔好即系好似下下要即系话即系你话要询问或者同警察有啲嘢要咨询嘅时候。你咪用一啲即係即係嗰啲檢討嘅態度咯，即係一開始你就已經話咗，哦，檢查乜嘢都唔啱咁樣嗰樣，變咗下下咧就好似同政府好似我而家人多啊，而家我哋區議員多咗好多啊，咁我哋乜都控制曬嘅時候咧，好似要想去大家喺即係要要挟。 如果你唔答应我哋咩咧，我就同你反台。咁你成个香港嘅社会更加乱，更加变咗就。大家想和平落嚟咧，即係大家就係而家 明白明白，即係其實唔好用一個咁對抗性嘅取態咯嚇。多謝曬你啊，黃先生嘅意見亦都相當清晰啦。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中西區嘅區議員，嚟自自由黨嘅楊哲安。楊哲安你好。 你好啊， 系嗱，睇到咧就系你寻日咧，本来对于咧成立呢个政制及保安事务委员会，即系中西区区议会辖下，就本来有啲保留嘅，咁但系后屘你即系倾完之后咧，都系投咗一个赞成票。你点样去睇佢嘅职权范围咧？你觉得佢个职权范围应该点样写法咧？ 多谢提出呢个问题，因为琴日系第一个会议啦，咁常规咧都系容许所有啲议员啦、主席、副主席啱啱选出嚟嘅，就讲嚟紧呢四年咧会成立几多个额外嘅委员会，即系包括上一届嗰啲啦，例如常人都知嘅环工会 啊、 运输 啊、 房 屋啦， 咁系啦，亦都系仲有士啤嘅容额咧，系可以俾议员提出再增新嘅。咁就有議員提出就加一個政制及保安， 係 咁我聽到其實就當然係新嘅委員會都要想問下究竟呢個係想做乜嘢，有乜嘢職權範圍定咗未，幾時定？咁我哋去唔去支持佢成立嗰陣時係唔係首先要決定咗我哋要做乜嘅呢？咁後尾就秘書處又好，主席副主席都答咗就其實未定嘅。咁未定嘅情況之下呢，咁我咪話到明我对最似其实是有兴趣但是好有保留。即是最怕呢就是尤其是有几个议员已经好针对性地讲、就话其实个目的呢就是要调查警暴添嘅。咁我嗰就突然间耸起身就哇咦政制及保安点样突然间好似攞显微镜照咗某一样嘢到呢，咁所以我就即刻讲咗我对呢件事好有保留。尤其是有啲议员讲话个目的系要调查警方系咪有越权㗎嘛。咁嗰下其實我就即刻講就有感而發，就話咁我就好擔心人哋越權嘅，包括我哋自己區議員份內係咪有越咗我哋嘅權呢？咁所以我都要俾翻啲問題秘書處，但係佢當時答唔到，咁答唔到嘅情況之下，我又雖然有保留，但我覺得咁成立咗委員會先啦，咁到時咪再傾究竟我哋職權範圍有幾多，有幾多人想參加。咁而家都未作出決定㗎，只不過大家去支唔支持去成立啫。 係嗱，我哋頭先咧就同你哋即係新當選嘅副主席啊楊浩然傾過啦。即係當然個委員會咧都會去處理一啲警民衝突嘅問題，但係佢亦都話咧，即係唔單止係關於呢一方面嘅，即係譬如其他嘅一啲治安範疇啊等等咧，其實佢哋都會跟進嘅。嗱呢一個咁嘅説法又會唔會令到你覺得都會係比較即係恰當啲或者係舒服啲咁樣咧？ 其实最紧要就系我哋谂住会做几多嘢啦，喺委员会有几多委员，开几多次会，有几多议题。即系我最担心就系过往嗰几年咧，试过有啲即系生咗好多委员会，委员会下仲有啲工作小组咧，会就好多啦，即系俗称搭咗好多个台出嚟，俾啲议员去发声、去质询、去调查，到最尾咧，官员又唔嚟啦，代表部门又唔出现啦，咁全变啊单面单向剧。佢自己唱、自編、自導、自演，搭咗個台就俾自己啲觀眾睇，到最尾就咩都做唔到呢。如果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呢，我係唔支持，亦都唔會參與，因為我覺得公帑即係區議會最寶貴就係時間啦，議會嘅時間。咁生多幾個委員會出嚟，用咗啲時間就做唔到真正區議會本身嘅本分要做嘅嘢咯。 嗱，但係聽佢頭先咁講咧，當然即係相關部門代表嚟唔嚟，咁你喺成立之前嗰一刻，其實你都唔知道㗎。咁但係佢哋都話，譬如無論係廉政公署啊，即係海關啊，其他部門嘅工作咧，都會喺呢個委員會入邊，即係有需要就會跟進㗎啦。咁你聽完之後，其實你自己又會唔會選擇去加入呢個委員會咧，或者會唔會考慮係真係參加呢個委員會嘅相關工作咧？ 透過大氣電波收到消息咧，我就一定要確實先得嘅。 明白。 咁但係我都支持咗去成立啦。 係。 咁但係其實當時亦都有好多嘅議員已經舉咗手話會有意參加，而我係冇舉到手有意參加嘅。 事後都可以舉手嘅啫，係咪啊？ 事後可以舉手，亦都有啲事前舉咗手，亦都可以褪下嘅，唔出奇嘅。所以我而家都未睇到任何嘅消息之嘅時間，我決定唔到，但係我係有好大嘅保留。呢個委員會嗰個效能有幾多，同埋本身有冇越到權？ 如果佢定嗰啲嘢係越咗權咧，我係絕對唔會參加嘅。 明白，咁你真係都要再進一步同你哋區議會嘅相關嘅同事同僚去溝通一下，或者係請佢哋澄清一下。好啦，嗱，想請教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你做咗區議會都區議員都唔單止一屆啦。咁今年咧就有一啲嘅即係前區議員咧，佢哋就話要組成議會嘅監察，咁啊做一個影子議會咧去監察大家，即係嗰個批撥款啊，或者係點樣開會啊等等。你对于呢个做法点睇呢？ 我啱啱横跨咗两届，加多一日啫，即系三日啫。咁但系如果以前嘅议员要成立一个监察小组，其实讲真呢样嘢都唔系新嘅。咁上一届都有好多民间嘅组织都有去监察唔同嘅议题嘅，就未必话监察个区议会嘅运作，但系监察好多，例如中环保育啊、大馆嘅嗰个项目啊，或者西环码头啊。都好跟住議題嘅監察，我覺得議員工作俾市民、居民或者前議員又好、前官員又好去監察，呢個係理所當然嘅。尤其是我琴日都好支持議會快快脆脆做嗰個現場直播嘅，咁呢個咪正正即係將議會透明化，等大家知道。我哋做紧啲乜咯？ 啊，佢哋又唔系净系就住各个嘅唔同议题嘅监察，而系密切监察咧各个区议会嘅运作，即系其实全方位嘅监察。 咁冇所谓，咁包括我在内俾人监察噶嘛，系咪？咁我冇所谓噶，入得做议会就预咗俾人监察噶啦。 吓，即系你觉得问题都唔大嘅，但系会唔会似乎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点解以前又唔见有啲咁样嘅全面嘅监察区议会嘅运作嘅？即系学你话斋，其实都系啲议题式咁样，但全面监察又似乎即系以前未点见，系咪啊？ 咁当然，我觉得同今次嗰、那个选举嘅结果有必然嘅关系嘅。突然间过一晚就多咗好多好有经验嘅，亦都好有意思去做公共服务嘅人士，冇咗嗰个职衔啊嘛，咁佢继续想做佢嘅嘢，咁可能咪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团结去做咯。以往咧发嗱，我觉得系欢迎嘅。同一时间我都想讲就唯一一样嘢咧，就系以往有啲监察某项目嗰啲团体咧，会即系难听讲句，冲入嚟嘅区议会嗰个公众席嗰度， 即系个秩序问题啦， 秩序霸晒拉横额，攞大声公鸣鸣白兰咁。阻住咗議會嘅運作，呢樣嘢咧，無論係乜嘢人去監察咩嘢項目又好，議會又好，我最唔想見到咧，亦都不能接受咧，就係任何人士去阻撓議會嘅運作。 明白嚇，即係監察還監察，但係就唔好阻撓咧，你哋去開會嚇。明白，好，喂，唔該曬你，楊志安傾到呢度啊，多謝你，拜拜嚇。 多謝， 拜拜。楊志安係中西區嘅區議員，電話號碼17231呢啲咁嘅監察組織，你哋覺得係咪需要成立咧？打嚟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叔 David 呢个英文名点样可以读得好啲 ？Okay, David D A V I D 大卫。嗱，我哋香港人好多时候就读 David 或者 David。David 咁样，咁啊比较好啲嘅读法咧就系 David vid vid 两个地方要留意。Number one, it's a V sound with a v, okay, it's like an F sound but it's voiced 好似个 F 音咁，但系咧系声带会震动嘅。Okay, v, okay, David David David David 就唔系 David 或者 David, okay, but it's David。第二件事要留意嘅咧，就系后面嘅 D 音咧，好多时候要读埋出嚟嘅。So it's David, David, David. Example sentence: David is a, David is a, David is a。咁你谂埋见到个 D 音嘅 ，David is a, is a, is a real man, David。咁你就见到咧 D 音喺度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7231电话旁边咧，请嚟议会监察嘅召集人，亦都系前中西区区议会嘅副主席啊，陈学峰啊，陈学峰你好。 系你好，你好。 先讲一讲你哋个议会监察会系点样做法先。 因為我哋嚟緊都會喺透過即係民間啦，一齊去監督新一屆區議會嘅運作嘅，當中包括就係究竟即係有冇依法啦，新入嘅議員有冇即係盡足職守啦，有冇根據嗰、那個即係當時佢同選民嘅承諾啊，有冇濫用職權啊，有冇濫用公帑啊等等啊，我哋都會去即係各方面全方面去睇啦。 嗯，咁即係會具體而言，你哋會點樣做呢？係每次都會列席個會議啊，定係點呢？係各個嘅區議會嘅委員會你哋都會去啊，定係淨係揀大會先去，定係點呢？ 我諗都要再睇返到時嘅人手嘅安排嘅，咁但係我哋希望能夠全方位，咁當然最好就係能夠全面都去睇啦，係咪？ 嗯，你哋而家有幾多人啊？ 我哋琴日成立嗰度有六位嘅，咁我哋而家嚟緊都會不斷再邀請其他人士一齊參與啦。 係咪主要都係邀請一啲前區議員呢？ 唔淨止啦，我諗前區議員或者係一啲即係參選過嘅朋友，我哋都會邀請啦。另外一啲普通市民，我哋都會邀請嘅。 嗯， 我哋希望能夠民間全民監察咁樣。 嗯，咁但係你哋都各有其他職務嘅喎，咁點樣可以睇曬啲區議會嘅會議啊？因為都好多會議喎。 咁、其實你知道而家呢個年代都係互聯網年代啦，因為我自己都做過區議員，其實好多開會之前嘅文件呢其實已經喺互聯網有曬嘅，咁、其實我哋可以提早去做呢啲功夫嘅、 即係就未必係下下都睇住曬嗰個開會嘅過程，但係就會睇文件。 係啦，文件一定要睇啦，係咪？你開會一定要睇文件啦。咁當然會議上議員究竟講啲乜嘢啊？點樣去表達佢嘅意見啊？我哋都會睇嘅。 會唔會派人去區議會開會期間呢？即係頭先都另外同一啲嘅區議員傾過，以往亦都有啲監察組織咧，佢哋會喺區議會開會嘅時候係列席噶嘛。咁亦都可能好多人啊，甚至可能拉埋橫額啊等等咁樣啊，發言咧打斷個會議。你哋會唔會咁做呢？ 我諗我哋係監察啫，我哋又唔係要阻止個會議進行嘅，我哋喺即係我哋都會派人出席嘅。咁當然嗰啲團體究竟佢去表達意見，我認為過往區議會既然都容許其他人去表達意見嘅，咁嚟緊嘅區議會係咪都應該容許呢？咁我哋都會睇住噶。 我見到咧傳媒報道咧，就引述係你話就是、已經聽聞咧泛民或者係圍標自行成立公司參與工程，或利用資源作電影放映推動政治主張。咁你哋又話依啲係濫用公帑。我想問咧，你頭先即係我所引述嗰啲報道咧，即係講嗰幾個圍標啊、自行成立公司參與工程啊等等，你資料來源係喺邊一度啊？ 喺網上嘅，我哋都喺網上見到嘅。 又系网上有写到话泛民会系去围标或者自行成立公司参与工程。 我简单读一读啦，我就唔引述个名啦。我网上即刻我已经揾翻嗰段资料噶啦。就手足要开公司，大家公开透明咁接下区议会嘅 job， 仲有搞下咩活动策划啊嗰啲都捞埋，应该够养一班人，但唔好黑箱咁样，$100嘅嘢就俾翻$100嘅货。 咁呢个其实都系透，即系咁究竟嗰啲系咩人嚟嘅咧？系咪真系泛民嘅人嚟嘅咧？因为你讲到话泛民嘅人士、哦， 咁我谂我哋监察啦，系咪？希望梗系唔会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啦。既然网上有啲咁嘅言论，咁我觉得我哋就即系作为监察嘅组织，我哋又有责任去睇究竟会唔会发生呢啲事啦。 咁但系如果佢真系透明地去处理？咁 透明 梗 冇 問 題，透明透明地圍標就梗唔得啦，係咪？透明地去處理就得，係啦。 即 係 透明地去跟翻正常嘅程序，即係避免曬所有利益衝突，去做一啲嘅工程啊等等都冇問題。 公署都拉唔到嘅，咁梗係冇問題啦，係咪？你按廉政公署嘅守則，當然冇問題啦。 即係總之按規矩就冇問題啦。咁亦都有啲人會問。点解又唔见你哋以前咧咁积极去监察区议会嘅运作嘅？其实以前咧，关于呢啲咁样嘅传言咧，话即系有啲同区议员关联嘅公司去投标或者去承包某一啲嘅活动咧，都有传出嘅。点解以前又唔咁积极去监察嘅？有啲人话 我谂你可能好少了解我哋中西区区议会啦，多啲即系过往可能你睇翻啲会议记录。其实我哋中西区区议会长期都系喺度一个好清楚嘅规矩嘅，任何申报都按晒基本嘅程序啦，系咪？另外有任何嘅都要避席嘅，甚至乎咧，基本上我哋自己嘅所谓嘅卫星团体好，乜都团体好，都唔会申请嘅。 唔系讲紧中西区区议会啊，而系以往可能有啲传言话，即系有一啲嘅去申请活动嗰啲嘅人士咧，可能同某啲嘅区议员团体啊或者组织系有关联咁样。即系点解有啲人又话以前又唔去监察咧？ 唔系，因为以前咧，老实讲，我自己当时嘅身份系中西区区议员啊嘛，咁我梗系监察翻我自己中西区区议员啦，系咪？ 明白。 系啊。 咁总之，你哋今次就会密切去监察啦，吓。 当然啦，当然啦。 咁你都系用一个公正嘅态度去监察啦。 当然啦，当然啦。 好多谢晒你，陈学峰，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陈学峰系议会召议会监察嘅召集人啦。嗱，跟住我哋听一节咧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啲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较早前咧，九龙啊，龙翔到去荃湾喺北架山花园对开嘅快线咧，就发生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噶，都好塞车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伟业街嗰边噶，龙翔到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咁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塞到观塘道近住伟业街。咁另外葵涌道去旺角近住，其实应该系通往吓。通往长沙环嘅支路咧就有坏车阻路，咁啊都系多车啦，龙尾到清丽苑附近。之前咧荔枝角道因为道路事故啦，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咧就行车缓慢，而家仲系多车，不过嗰个事故就清咗场噶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理工湾位附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学园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二升五毫，建行六个七毫二跌八仙，信宇光学科技135.2跌3.8，美团点评104.2升七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麦迪斯基、吉辉控股、黄洗餐饮集团、量情控股、时富金融服务集团。五大跌幅股份是宝丰时尚、瑞城中国传媒、新威斯顿、国盛投资、十方控股。上证指数收市报3083点，下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065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81，日元108.08，瑞士法郎0.974，澳元0.694，加元1.299，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973，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14。港金现价报14,330元，比上日收市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7.22美元，卖出1547.58美元。港汇指数系106.1，升咗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有意外，意外仲未清理好，较早前咧第三四线都系封闭噶，咁而家快线咧仍然封闭，第三线就解封，龙尾去到近丁九桥，咁反方向出九龙嘅快线咧都一度受阻，而家封路就已经重开，一大车多。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有意外，仲未清理好，快线继续系封闭，龙尾去到丁九桥。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较早前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咧车龙嘅大消散，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慢线有意外，现时一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至于较早前咧喺葵涌道去旺角方向，通往长沙环道支路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一大支系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欣平。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 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车龙排到近大业街；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九龙货仓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最后提提大家啦，喺长沙湾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湾道嘅第二三线咧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符合国际标准，财务机构可能会向客户索取资料，辨识佢哋会唔会因境外税务居民身份而喺当地有缴税责任。财务机构必须按税务条例要求，收集超过120个指定地区的账户资料交给税务局，以便与当地交换。请公众配合安排，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向有关财务机构查询。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各位香港朋友 Jeff 你好吗？ 各位同学， 亲爱的达安辉教授， 陈宏毅上，2019年 永远怀念你的机会， 祝大家平安康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早前广东茂名数以千计的市民群起反对兴建火葬场，抗争四日终于令到政府收回成命，事件得以解决。从这次事件入面可以看到，大陆一些地方政府近年处理维权事件的方法已经在改变。首先，地方政府会视乎事件的性质是民生性还是政治性。事实上，内地甚少政治性的维权事件，茂名政府在发生警民冲突后，很快就调整了这一次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其次，地方政府会考虑事件的参与人数和影响。茂名政府发现反对火葬场的市民成千上万，而且纷纷走上街头，自发地接力抗争。所以冇隔硬嚟，当地政府曾经使用武力镇压，仲拘捕咗一啲人，但后来发觉效果相反，马上收制，以免事件扩大。跟住地方政府会尝试寻找替代方法，茂名政府采取先止咳后止血嘅方法，方向系大事化小。毕竟兴建火葬场系长远规划，可以从长计议。最后，地方政府会视乎事件是否已经外扬，甚至扩散到境外去，容易成为外部势力的可乘之机。这个是近年内地的地方政府经常考虑的因素，因为如果事件闹到境外，就会更难处理，他们一般都会比较自制。其实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近年有新的精神，将各地的稳定情况与当地官员的政绩挂钩，促使地方政府多考虑用政治方法来解决民怨。毕竟内地的维权数字去年已经增至20万宗，如果不稳妥处理， 只会搞到官民关系更加紧张。另一方面，老百姓争取的方法亦都有中国特色，他们在抗争时高举拥挤中国共产党、拥挤四中全会的横幅，表示不是同中央对抗，这个是适用于内地的手法，就好像文化大革命时市民用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来保护文物一样。总之，引力和压力并用，内地称为态势学，即是因势利导地争取，成为近年发展公民权利的新趋势。蓝地球，刘瑞兆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傍晚的6:44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星期五呢个时间咧，亦都有我哋嘅评论环节啊。今晚直播室咧就请嚟冯振超以及系潘少权嘅两位好， 你好，大家好。 咁我哋先讲一讲咧，1月1日啦，元旦咧由民阵所搞嘅一个游行啦。因为今次嘅游行咧，除咗当然系参与人数多之外啦，咁另外咧比较特别咧就系中途系被警方咧腰斩嘅。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游行开始啦，咁然之后大概咧去到3:00多咧，就有人喺湾仔轩尼诗道同埋杜鲁治道交界嘅中国人寿大厦嘅玻璃门嗰度咧就做破坏，咁然之后亦都有人咧破坏汇丰银行嘅分行啦，佢哋嘅柜员机啊等等啦，咁然之后大概系差唔多4:05咧，咁警方咧就开始喺轩尼诗道嗰度咧施放咗两枚嘅催泪弹，咁嗰阵时亦都系有好多人在现场嘅，即系如果大家喺即系画面嗰度，电视机嘅画面嗰度睇到，咁跟住咧，民阵咧就大概5:30嘅时候咧，就话收到警方通知，要求佢哋咧喺半个小时之内解散游行。咁民阵咧系强烈反对嘅，因为佢哋话冇可能喺半个钟头之内咧疏散，并且系要求咧最少要去到8:30。去即係先至可以完到解散到嗰個遊行嘅。咁不過咧，警方最後咧就話要求喺6:15咧解散遊行啦。嗱，好啦，咁兩位即係首先講一講啦。今次呢個遊行咧有幾個觀察位嘅。第一個咧就係有一啲嘅人嘅評論，以往通常係遊行完咧去到隊尾之後咧先至係發生一啲嘅衝擊衝突嘅事件啊嘛。咁但係今次咧喺個遊行隊伍仲行緊嘅時候已經係發生呢啲嘅事件啦。咁究竟呢、這個咁樣嘅動作會唔會加深咗一啲嘅和理非同埋勇武之間嘅一啲嘅即係鴻溝咧？咁啊，或者大家點睇咧？嚇，馮振超。 我當時即係都間歇性喺現場啦。咁其實我就有個觀察係同你頭先講阿燕平你講嗰個嘅，即係見到個觀點有少唔同，就係、是當呢一個盧亞道嘅匯豐呢一個出現咗一個嘅衝突之後咧。一路咧由呢一個嘅所謂銅鑼灣尾灣仔頭嗰度開始，一路咧去到即係呢個龍壓道咧，其實我見到嗰個情況咧，就係啲和理非咧同啲勇武派嘅人咧嚇，其實佢哋嗰個係有一啲默契。 見到有啲人係幫啲黑衣人開路嘅。 係好多。 係 一路沿住成個即係我眼見啦嚇，即係。基本上咧，就有幾連綿幾個街口嘅。咁嗱，呢一個咧，我諗就係一個幾大嘅一個我自己嘅觀察，我覺得好特別嘅地方。因為我諗咧，一路以嚟咧，其實譬如由上個禮拜開始啦，我哋都聽到一啲即係建制派嘅聲音就話，即係和理非都係有一個即係同建制派，同呢一個嘅勇武派之間咧嚇。即係如果佢哋唔割席嘅話咧，其實你都係個幫兇嚟嘅。呢一種嘅講法開始出咗嚟啦。咁就好明顯就係希望即係和理非同呢一個嘅勇武派割席啦。咁但係出嚟個結果，我諗就唔係即係建制派或者即係政府方面所希望見到嘅嗰個結果咯。嗱，呢個係我嘅現場嘅觀察嚟嘅。 咁我諗呢一個嘅觀察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我見到成個嘅運動咧，本身嗰一日啦嚇，嗰、那個嘅遊行咧，係同以前係唔同嘅。 嗯， 個衝突係早咗嘅。 嗯， 咁而警方嗰個嘅當時叫民陣去即係解散呢個遊行咧，其實我聽落我都當時有啲突然就係話，因為嗰個時間好倉促啊。 係、嗯， 根本上我唔覺得係可以即係。民陣係保證唔到任何嘢嘅，我覺得， 因為後 佢只能夠呼籲嘅啫。 應該銅鑼灣嗰度仲有好多人喺度啊嘛。 咁所以咧，後期就去到八點零鐘，再出現咗所謂呢一個嘅圍捕事件咧。 嗯， 其實我會覺得就係話，成個你會見到，無論係警方嗰個部署啦，即係係多變咗好多噶。多變嘅意思就係話佢譬如佢嗰個嘅即係臨場之間嗰、那個一啲嘅喬裝警察喺成個嘅遊行上面所扮演嘅角色啦，佢哋好快就出現咗喺一啲嘅即係出事嘅地點， 即 係 你講啲蒙 面 嘅便衣揸埋防暴槍嗰一批係咪？ 咁而然後咧就因為散唔切嘅話，或者警方所講嘅就唔係話覺得佢哋散唔切啦，警方就話其實俾咗好多次勸喻噶啦，咁都唔走，咁所以咧就要喺銅鑼灣咧就用布袋式嘅一個嘅圍捕嘅方法，咁、就當時咧就即係喺個扣留咗400多人啦。咁呢一個我覺得我嘅觀察就係話咧，其實呢一個可能係警方因今次處理呢一個遊行嘅嗰個嘅策略嚟嘅個部署嚟嘅個部署就係話當佢哋其實因為你問我其實。不是今次才有衝突的，其實大家如果記憶翻咧，上兩次在呢一個嘅修頓球場附近一樣有中資銀行咧，係出現衝突的，咁但係嗰一次的做法就同今次明顯不同啦。咁但係而調翻轉頭另一方面嚟講啦，其實今呢一次咧嗰啲嘅和理非咧。亦都同上次係唔同噶，一次和理非係突然間又係好似有少少好似摩西出紅海咁咧，突然間分曬兩邊，咁然後咧就仲嗌嗰啲勇武派小心啊咁樣樣，又遞啲遮上去。喺成件事上面，你都會見到就係話，如果我作為一個即係觀察者咧，我會見到兩方面咧嗰個嘅做法都係有咗一啲嘅調節。咁嘅話，其實就會見到就係話呢一個嘅所謂互相之間嘅博弈抗爭啦去到而家呢個位啦，就係話每一次大家都出一啲咧新嘅戰略出嚟。咁呢一次明顯地就係話，我諗警察拉咗400多人，當晚做咗個記者會，第二日又有第二個記者會。個講法就係、是、其實佢自己都唔否認，就係話佢會調查過，可能有啲人真係冇事嘅喎咁樣樣。咁如果係咁嘅話，我諗即係公眾就不禁要問嘅就係話呢一種嘅模式係咪佢以後都會多用呢？如果多用嘅話，對成個社會有咩影響啊？因為事實上咧，你突然間圍曬幾條街去捉一班人啦嚇，而你本身嗰個嘅成個所謂嗰個圍捕過程係歷時差唔多成5-6個鐘頭嘅話咧，其實呢一個都幾即係幾長嘅。咁係咪真係要用呢種方法呢？而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令到一啲即係無辜嘅市民都受影響呢？我覺得呢一個咧係社會可以討論嘅地方。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打嚟18721。嗱，你對於元旦嘅遊行嘅警方嘅處理手法同埋民陣嘅處理手法咧，有啲咩觀察咧？同埋頭先馮振超所講到一點嘅，就係和理非同埋勇武之間嗰一種嘅互動，又係咪成為咗另外嘅一個即係新嘅做法咧？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傾下噶。咁當然潘少權除咗馮振超即係頭先講嗰幾點之外咧，另外，其實亦都真係可能要值得留意咧。亦都有啲人話：你警方而家咁早中止咗個遊行，其實會唔會好大程度上你係妨礙咗市民去自由表達嘅一個咁樣嘅權利咧？集會權利都剝削咗，因為有一啲嘅破壞咧係發生喺前段嘅。咁但係實際上後邊其實仲有大批市民咧喺度嘅。而另外一樣亦都值得爭議嘅咧，就係警方喺軒尼斯道咧施放催淚彈嘅時候咧，其實後邊係有好多咧冇帶任何裝備嘅人群喺度。 我想講一講佢嗰個唔係施放啊，嗰個係投擲啊！ 投擲搜擲式嘅催淚彈。 係啦，因為嗱呢一個咧又係幾特別嘅地方。 同埋佢似乎係擲向人群。 我唔係好知嗰個 tactics 係點樣樣啊，即係嗰個所謂嗰個佢哋當時，因為事實上催淚彈咧應該就係隔開人群同埋呢個警察之間。咁、但係其實當時佢做嗰樣嘢咧就唔係啊，因為佢掟咗去人群嘅裏邊啊。咁呢一個嗱，當然啦，我未做過差人，我唔敢講話即係佢哋究竟個策略點解要咁樣做啦。但係我當時睇咗之後，我有啲錯愕㗎。 因為你其實係點解要掟去嗰班人嘅中間？咁如果佢哋四散嘅話，其實佢走翻嚟警察嗰邊都有可能噶嘛。 嗱，呢個亦都係近日我哋睇到咧嘅另外一啲嘅人所提出嘅疑問。你又點睇啊，潘少權？ 我就既然啦，馮振之或者你都講咁多，我就唔想重複，因為有啲我都同意嘅，有啲睇法都。但我想反而係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警方點解要用咗今次比較所謂快要提出呢個結束呢個遊行呢個判斷同埋決定同埋要求呢？咁其實我哋問一個核心問題係，究竟喺佢提出之前係咪發生咗一啲衝擊同埋一啲破壞行為？而啲破壞行為會唔會危害到公眾安全？我哋問呢個問題啫，係咪？如果冇事發生到嘅，即係話從來都係喂大佬，而家係大家都係和理非咁行緊，咁冇事喎，咁你叫佢中止，咁你梗係唔合理、唔合情、唔合理啦，係咪？但如果發生咗一啲衝擊、破壞甚至係毆打事件嘅話，咁調翻轉頭，我哋諗下，從個商鋪嘅負責人嘅角度，你估佢想警方介入定唔介入咧？從俾嗰啲暴徒殴打嘅市民角度嚟讲，你估佢系希望政府警察系何时何地去介入呢？嗱，即系我哋睇每一件事咧，我唔会独立去睇一个片段咯。即系我会觉得喺呢件事上面咧，我唔系话警方啱定错，我冇资格去评论佢啱定错，因为佢嘅判断同埋佢所得到嘅情报同我唔同。但系你正系问我个问题，佢会唔会影响到呢个示威同集会自由呢？我会问呢、這个集会已经系由六月到今日。我想问成七个月噶咯噃，咁同一个咁嘅五大诉求会唔会破坏咗咧？冇、啊，政府系发咗不反对通知书嘛。但系我所以正话我都要问一个问题，就话即使我哋点批评政府或者警方呢个决定系错误到，我哋系问喺佢拍发出呢、這个即系、就是、要求呢个所谓叫做停止游行嗰阵时候、取消游行或者解散嗰阵时候有冇冲击？如果有嘅，咁我哋要接受就系话。发生咗啲突发事件，警方要作呢个判断而去做呢个决定。你可以话呢个判断系错嘅，但系喺呢个判断里边，佢唔系一个和平集会啦嘛，佢唔系一个和平游行啊嘛，佢唔系一个和平示威啊嘛，佢已经出现咗暴力啦嘛，出现咗冲击啦嘛，出现咗破坏同纵火啦嘛。咁如果我哋喺呢个标准里边，我哋只系可以话警方有拥有几多情报之下而去。決做呢個決定，而唔應該淨係話警方唔啱啊，咁樣做就唔啱啦。 嗱，好啦，講到判斷問題，頭先所提到嘅投擲即係手擲式催淚彈嗰、那個咧，你哋又點睇嗰個判斷呢？因為後面真係有好多嘅唔同嘅即係年齡嘅人士喺度，亦都係冇著任何嘅保護裝備嘅，非常之密集嘅一條路，咁啊向人群入邊投擲呢個催淚彈。 嗱，我所以咪话咗呢个情况，我完全认为呢个动作系错咯，我认为系错噶。但系同佢呢个动作错，呢个判断系错，即系话将两个手投掷式嘅叫做催泪弹掟去人群，系100%错嘅。不过同呢个判断要取消嘅游行系应该分开嚟讨论噶嘛？我哋应该系分开嚟讲。 其实诶，讲紧几个位嘅，即系第一就系佢取消游行，第二就系讲佢喺中间咧所处理一啲嘅冲突场面。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即系警方喺尤其面对咁大规模嘅游行里边咧，即使佢要决定到遇到将来，我认为佢遇到嘅冲击，甚至破坏或者系即系产生好大规模嘅冲突都咧。其实佢哋嘅行为系应该只系制止或者防止，而唔系去解决佢，因为解决唔到，因为后边嗰条街后边几十万人涌紧嚟噶啦嘛，你系做唔到噶，系咪？你只可以捉到嗰班人，你只系制止打人嗰班人，或者系放火嗰班人，你唔可以去驱散到嗰班，驱散唔到噶啦。 好啦，讲到嗰日咧，警方所使用嘅策略问题啦，亦都头先都提过一点嘅，就系、是、使用便衣警察嗰一个问题啦。因为佢哋好快能够去到一啲破坏嘅地方嗰度咧，就展开行动啦。咁亦都系蒙晒面啦，着晒黑色衫啦，亦都带埋防暴枪。其实嗰一刻咧。在場嘅市民係冇辦法分辨到咧，佢哋係屬於咩嘅身份嘅。咁而警方嘅説法亦都話，即係有陣時執行咁執行緊任務嘅時候，未必能夠即時出示到一個委任證。但係我哋以往或者好幾次咧，見到咧警方使用便衣警察喺無論係商場啊各方面去處理呢啲事件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咁但係往往咧有陣時，特別喺啲商場入邊咧。 呢啲便衣警察嘅出現咧，就可能會令到側邊啲人咧，佢哋個情緒係更加即係高漲或者係控制唔到嘅。咁又點睇呢一個嘅策略問題咧？馮振超， 呢一次我又唔覺得佢哋因為走咗出嚟咧，就令到啲人咧更加高漲。 唔係講緊呢一次，而係講緊即係過去佢哋喺譬如商場啊， 呢一次佢哋其實撳得到，我覺得佢哋撳得到嘅呢一次，即係撳得到啲示威者。嗱，即係我其實咧，我同阿潘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就係、是、咧。我谂咧，我就冇乜点样分佢哋对错，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其实两军交战咧，就各有各说嘅啫。其实呢啲嘢，咁所以咧都未必一定需要咧，作一个所谓对错或者佢哋策略嘅判断、嗯。而调翻转头讲就系、是，我谂咧，佢哋两方面咧，其实都系经过咗咧，学阿潘少平话斋咧，经过咗大半年咧，大家都开始咧有一啲新嘅逻辑噶啦，有一啲新嘅思维噶啦。咁你话佢哋系咪唔攞个证出嚟咧？嗱，其实阿汪威信阿高级警司咧就已经讲咗佢哋嗰个嘅问题啦，就话唔应该，即系佢话都冇理由。我再捉人嘅时候，你成日问我攞证噶，咁我就会谂。这个其实是一个几特别的答法来的。因为照计其实如果他的证摆正在个后裤袋他揞出来即刻揽上个身那里都不用两秒钟啦。咁但是他们不敢做呢他们不敢这样做即是他们不想这样做呢他们一定是有个理由。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呢我想学术界又好或者我们新闻界都好呢应该件事真的平息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研究。亦都即係我拉遠咗少少啦嚇，因為咧嗰啲嘅速龍小隊咧，今次其實出勤之前咧，就大家齊齊影咗張相，就蒙曬面嘅。呢張相嘅意義係乜嘢咧？其實我覺得呢一啲嘅細節咧，係需要大家去理解嘅，因為事實上咧，我諗咧每一件事咧，都係有個原因喺度。咁我覺得我哋往後要諗一諗，既然睇唔到樣，都要影。佢哋究竟係一種咩嘅邏輯咧？ 嗱，18721翻嚟咧，繼續傾，特別係圍捕問題啊！ 销货数量数字就按年下跌 25.4%， 其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跌幅最大，按年急跌 43.5%， 药物和化妆品下跌 33.4%， 百货公司货品跌幅亦都达到 32.9%。政府发言人话，零售业销售在11月继续大幅下滑，原因是本地社会事件变得极度暴力，对同旅游和消费相关的活动构成非常严重的干扰，并进一步打击消费气氛。政府表示，零售业的短期前景继续取决于本地社会事件如何发展，停止暴力行为，恢复社会秩序，对零售业以至是整体经济复苏至为重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转为多云和有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中文大学对开嘅慢线咧有意外，塞到去科学园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因为喺中文大学对开嗰度有意外啦，慢线受阻，塞到去科学园。咁另外就系屯门公路啦，咁啊屯门公路去元朗咧，之前喺呢个屯门公路转车站咧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都好塞车啊，龙尾去到长青。青桥亦都影响埋长青隧道去屯门机场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因为屯门公路去元朗啊，喺呢一个屯门公路转车站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咁啊塞到长青桥、长青隧道去机场同埋屯门方向实施间歇性通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就排到去维园啦，西行好多车啊。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就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咧，而家就净系尖沙咀线比较多车，过海冇咁塞噶啦。咁啊，尖沙咀线嘅龙尾喺学园街，调翻转咧，沿住东九龙走廊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启福道咧， 都是比较多车的，咁啊龙尾排到去上香道。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到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噶。九龙区一般嘅路面情况，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由蝴蝶谷道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窝打路到沙田就近住九龙塘栏开下道一带多车啦，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近住太子道西嘅支路，而家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九龙裁判法院。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咧，而家都系多车。观塘绕道就近住呢个九龙货仓去到观塘码头段，来往方向都系繁忙嘅。而伟业街天桥咧去启祥道嘅支路都系多车啊，咁啊龙尾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亦都仍然系好繁忙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启新道。长沙环嗰边咧，东京街因为有啲紧急维修，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嘅二三线有封路措施。咁至于新界方面啦，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近住呢一个荃湾西港铁站咧，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丽景啊。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湾西站多车，咁龙尾塞到去丽景。仲有就系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咁至到葵涌警署亦都系挤塞啊。大埔公路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至到美林村段都系交通繁忙。咁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纵使我哋面对不同嘅困难， 流连少少餐厅里望大时代过去，浮沉少少沙发里。 2020年，我哋继续向前。 最好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向未来， 与你期待更好嘅一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直播室继续有潘少权同埋冯振超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刚才我哋讲到咧元旦游行警方嘅策略问题，你又点睇？打嚟18723，有听众许生，许生你好。 系 许生， 我都话咧，嗰日我都想批，即系讲一讲民阵个安排咧。 系 咁，其实即系过去嗰几次，我哋都尽量即系佢今次话哦人数咁样，咁我哋入维园啦。 嗯， 咁我由两点几企到差唔多接近五点咁样，入边又不断咁咪播歌啊嗰啲咁嘅嘢。 嗯， 咁我唔知喺前面发生咩事，系唔放人出去啊，定系咩事？咁，当时我哋已经等，有老有嫩。有啲都等唔到，都要行翻出嚟。咁一聽到話我放 TT 啊，啲人已經喺圍院嗰度起哄。而嗰陣時嗰個氣氛，大家係好憤怒嘅。 嗯， 最慘咧，你企喺圍院入邊咧，我都相信下次咧，民陣嗰度，因為要靠喺大台發布消息，我哋喺入邊咧根本咧連上網都有難度啊 ，WhatsApp 啊乜都收唔到啊，好慢。 嗯， 係啦。咁跟住一衝我出去啦，因為一起哄啊，衝我出去啦。咁我想话咧，和理非咧，到今时今日已经进化到大家知道自己要点做。我哋急翻条电车路出嚟，左右两边人链帮手送物资，而中间咧有好多咧，即系嗰啲后生嘅咧，我谂系前线咧或者比较勇啲嗰啲人啦，咁佢就跑上去嘅。咁，那个过程咧好多女士啦吓， 即係甚至我自己啊，見到啲後生咁樣跑上，我都眼濕濕啦。 嗯。 咁我後屘我哋都啊跟住跑啦，咁我跑到去油站嗰度，灣仔油站成隊兵就操出嚟，咁啊截咗啦。 嗯。 咁我想話，民陣你究竟你一個安排係咪可以好啲？如果當咁嘅環境嘅時候，其實如果你嗰日如果多啲人行出去條大街度，我諗都未必會差人，未必會咁快衝出嚟，因為佢都要顧及個人數噶嘛。咁我亦都想講翻，其實過去嗰幾次啊，我有參與，無論有反對不反對通知，其實一路行勇武都一路做嘢噶啦。 嗯。 咁亦都和理非係唔會同勇武去割噶。今時今日嚇，另外咧，我想題外話講多樣嘢。 請講。 你有冇嘉賓係咪姓潘噶？ 啊，潘兆強。 啊，你係咯？喂，你評論嘅時候，喂口口聲聲開口埋口就嗰啲係暴徒，去到差人嘅時候咧就話：，我唔評論佢哋做得啱定啱唔錯啊咁樣。Come on， 你咁大个人，你睇唔出差人做得啱定错嘅咩？ 好多谢晒许先生有佢嘅睇法，跟住听埋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系啊，你好， 系你好，陈生 你好， 你好， 嗰日咧我就我系普通和理非嚟嘅啫。嗰日我有去游行，并且咧有喺事发期间咧经过个烂玻璃嗰个地方嘅。咁我经过嗰刹那咧，其实就好平静，亦都见唔到有特别人喺度啦。跟住就望即系过咗之后一阵间啦，大概行咗半条街左啦，就听到背后咧有噗噗声，开始咧就唔知道有啲咩事发生。咁后屘问翻人，我就知道原来嗰刹那应该系警察就用咗胡椒弹啦。但系其实嗰刹那咧，如果咁有咁嘅冲突咧，我心嗰下其实就净系识即系惊，同埋好惊警察会放呢个嘅即系催泪弹啦。因为其实嗰下真系好多人。咁所以其實即係有呢個嘅即係衝突咧，警察咁快咁樣嘅去即係即係用呢啲嘅武器咧，其實比普通和理非嘅感覺咧，其實係即係好驚佢哋會即係使用催淚彈呢樣嘢咯。同埋好似頭先嗰位先生所講咧，其實嗰日個情況咧，我哋都擔心後面嚟緊嘅人啦，因為本身我又有圍院嘅，但係因為裏面真係塞得太犀利，可能因為有公展會咧，令到即係個人龍有影響啦。跟住我係經Sogo嗰度咧。去行翻出嚟先至叫做行得到，但我哋知道後面真係好多人嚟緊，亦都真係好擔心個情況，後面啲人個安全會點？因為我哋都見到其實係有老有少嘅。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見到啦，警察佢有開記者會啦，咁見到個衝突，即係講緊唔係衝突，講緊話由六月開始有遊行咁耐以嚟，其實我哋亦都真係期望政府可以係。再釋出善意，有具體措施去解決個問題咯。可能大家今時今日經過咗六個月即係社會上面有咁多唔同嘅事件發生，好多人有厭惡，亦都搞到即係有好多嘅分裂出嚟。但係解鈴還需係人，始終只有政府先至可以能夠去解決呢啲問題咯，而唔係單純就咁話分咗黃色藍色，而家好分裂啦。咁大家唔中意大家咁，其實。咁解決唔到件事咯。 明白，多謝曬陳先生嚇，即係市民表態咗好多次，咁但係政府如何回應咧？另外一個咧，亦都從嗰日遊行相關嘅，都頭先有略略講過嘅，就係圍捕嘅問題啦，即係呢個策略啦。咁因為其實嗰日大概夜晚啦，八點幾啦，就喺Sogo 即係對面嗰度咧，就係圍捕咗，即係截查咗一大班人嘅。嗰、那個總共係有成460多人嘅，咁最後咧就有287人被捕。其實應該如果按照頭先晏晝嘅資料咧，有一啲人咧就被扣成40小時啦，亦都有一啲人咧都應該係仲未放曬嘅。如果根據晏晝嘅資料，咁亦都咧有一啲就話咧，即係家人去揾人咧都有困難，亦都唔知道究竟佢喺邊一度。另外就係譬如家人去送飯嘅時候啦，又話只係可以送一啲冇骨嘅嘢啊等等咁樣。嗱，大家點睇？即係第一就係呢個圍捕嘅策略。第二就是之后逐后警方的处理呢围捕那里还有一点补充的就是警方基本上是不给记者去影到那里附近的位置记者只能够由远的高处那里影下去的。为什么呢潘兆权有没有一些回应 所以我就话好奇怪我其实都认为警方是掟催泪弹这样掟法不啱但是听众都听不到我都没办法。正如第二個聽眾講咧，其實香港即係而家去到好撕裂， 即係其實我哋去評論一件事嗰陣時咧，我哋做客觀少少去睇咧，我哋唔好話邊個啱同錯。其實我哋唔係講邊個啱同錯，嗰件事咧係事實。我哋睇到幾多喺呢一分鐘，我哋睇到幾多係事實。就正如正話，馮振超自己都講，即係我哋都睇到呢六七個月裏邊，你示威者會進步噶嘛？ 嗯， 係咪？你警方嘅策略佢都會有進步嘅。 嗯， 其實你就喺呢個演化過程嘅，就好似進化論咁啊。佢、不斷好似你打機都係噶嘛，你打多幾次，你都會諗個策略係唔同咗噶嘛，咁所以警方用呢个围捕嘅策略，喺佢嘅角度里边，佢系成功噶。如果你用佢嘅角度嚟睇，再加埋佢喺即系警察总部影嗰张相系嘛，即系所谓誓师大会，即系出发之前，佢、如果你一次过围咗几百人，你谂下佢嗰晚系咪开庆功宴咧？你调翻转头，你用呢个角度睇，我讲呢番说话唔系我话我同意警察咁做啱定错先，而系呢个系一个客观事实。但系个问题本身就系话。在这个为什么要去到这样的局面呢？其实当那个示威去到一个位置，而警方如果你一般的示威者向前这样行，只有一个方向去行的话，其实警察要围捕他，只要真的用一个脑去想一想，其实他做到的，随时都做到，随时可以拉几百人。那我们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点解我哋讲到今日系警察拉咗几百人，我哋觉得好大一个大问题。其实我哋谂下，过去六七个月我哋拉几千人， 因为其实讲紧系一晚嘅人数啊嘛。 冇错啦，就系话其实当 一晚短时间之内嘅人数， 即系话当下一次游行嗰阵时，警方可能个策略系谂住拉一千人嘅咯噃。咁其实而家我哋翻翻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听众所讲啊嘛，就系、究竟我哋而家喺未来日子里边，我哋解唔解决到件事咧？我哋系咪政府？包括特首是不是应该真的有些什么方法去解决今天的困局？ 似乎这个就暂时未看到。不过回去那个围捕的、策略的问题，警方就说如果那些是、没心去堵路的人，其实应该走就走晒了。他们拉那些就是说、后面有些人走出来堵路，这个就是他们的说法。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说，喂，我的家人纯粹是路过，然后我就被人拉了。也都有一些这样的、说法出来的。范振超， 我想呢，即是其实我哋做呢个节目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可以讲下自己嘅意见啦。咁因为港台系要持平啊嘛，即系你哋又唔好俾咁多 comment 啊。希望我由我同阿潘少权讲啦。咁我就不怕老实同你讲啊。我都承认，我同阿潘睇法有啲似。我觉得警察策略咧呢一次咧，好明显地就系要杀多就警更多，唔系杀一警百，系杀一炸。就希望以後大家就唔好咁多出嚟， 即係一個震攝嘅效果，盡量拉。 因為咧，你拉幾百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匪夷所思嘅問題。因為當時如果你話嗰班人喺嗰度咧，係有一啲好大型嘅破壞啊、堵路啊、焚燒啊呢啲咧，咁我諗容易理解啲。咁但係好明顯地咧，今次警方嘅策略就唔係同你講呢一樣嘢啦。警方嘅策略係話咧，希望咧喺盡快去拉最多嘅人。而令到嗰個嘅整體形勢咧，無論喺當一次嘅呢一個嘅活動當中，能夠收到震攝之外咧，亦都喺日後咧嘅如果出現同類型活動嘅話咧，係有一個今次做出嚟嘅藍本俾下一次睇。咁呢個對於整個嘅抗議同埋呢一個嘅所謂警方嘅呢個攻防戰咧，今次係有一個標誌性嘅意義喺度嘅。 嗯， 这个标志性意义就是说警察今次就话俾你知啦，我以后唔会同你逐单计啦，就唔系话你烧呢一度呢一扎，我拉呢一扎，而系话你哋企喺嗰度一大扎人，我就用一个布袋嘅形式拉晒你哋。喺咁嘅话咧，就会令到咧出现一啲嘅咩嘅效果或者咩后果咧，而家未计得到噶，或者未预算得到，因为第一样嘢令到人哋好感觉不安嘅就系陈燕平你头先所讲。有好多家人咧去揾仔，亦都有好多传出嚟就系话咧唔俾佢哋小便，即系被捕嘅过程里边，亦都咧就系话四十个钟头都未放出嚟。咁、而且亦都警察亦都不为言，佢亦都话有部分可能真系冇嘢嘅，咁佢哋而家调查当中。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其实用呢一种咁嘅搜捕嘅方式咧，其实系咪适合喺当时呢一班人？ 呢一種咁嘅場面咧，呢一個係值得大家去睇嘅地方咯。因為如果嗰班人裏邊你真係全部都係敷 gear 啊，全部蒙曬面啊咁樣樣咧，其實你用呢種方法咧，可能咧就個感覺會好啲嘅，即係令到觀感啊嚇。而而家你見到拉出，即係如果我哋睇到有限嘅攝影片段咧，其實好多真係著啲普通衫，都冇戴頭盔冇剩嘅，又冇戴口罩啊。咁我亦都見唔到佢哋有攻擊性武器啦嚇，亦都背囊都冇嘅。咁究竟佢哋喺度做乜嘢呢？當時其實咪湊熱鬧呢？咁如果係咁嘅話，湊熱鬧咁又係一個咩嘅即係性質呢？咁我諗呢啲在在呢都係，其實阿潘兆權頭先都講咗啦，差人又好，示威者又好，其實喺而家呢一個過程裏面呢，其實真係好可憐。大家都可憐嘅意思係話呢係令人憐惜㗎。因為呢其實我喺度諗，即係我作為一個嗱，我喺度講啦，老實講經過咗咁耐啦，大家都知道差人是不应该继续在这件事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介入面，因为这是政治事件来的。现在就政治事情就不断用警政的方法去解决。有时呢我还听到一些很荒谬的讲法，就是说其实冲击了个法治精神。其实法治呢就不是这样的。现在那些示威者是冲击了个治安。法治什么叫治啊？治就是管理嘛。有法治的人，有法治权力的人才是稳守我们法治这个的所谓的那个把关人，这个就是政府和法律司法机构警政机构。而那些示威者只不过是冲击了个治安，他们冲击不到法治的。其实即是在这个的逻辑思考上面，我自己都想了很久，为什么现在讲一下讲一下大家经常都说这些冲击事件冲击了法治，因为不会冲击到法治的，只要他犯法你拉他判刑是公道公正透明的话，法治精神就得以彰显。这个就是法治和治安之间的分别。 好了，事件成六个几月都未能够解决。咁我哋留意到，即係头先两位亦都话啦，警方呢就成为咗去面对今次事件冲击嘅一个最大嗰个嘅群体。而喺除夕夜呢，特首林郑月娥呢就去警钟嗰个派饭，亦都系呼吁啲警察呢就继续支持佢做特首。而另一边厢呢，有一班外国嘅政客，包括系英国嘅前外相聂伟敬啦，佢哋下议院嘅前议长白高汉等等呢，就发出了一封的联署信，是18个国家40个议员，包括他们的宗教领袖，就要求他们关注警方使用武力的问题。而政府的方面就是用一个相当之强硬的方法作出回应。大家怎么看 ?18731, 转头讲一讲。 有声好书全港中学生声演比赛2020 决赛来了。 除了粤语组、普通话组十强精英之外，升级嘉宾还包括有声好书大师谷子乔、 歌手刘子石、香港壁球运动员2018亚运金牌得主何子乐、 靓声音乐情人郑子成、 普通话声播主持徐昂。 2020年1月4号下午2点，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隆重举行。 精彩片段1月5号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啊！ 教育大挑战。 其实现在在个社会里面面对的呢，很可能就是在这么多个价值观里面大家怎样平衡。所以讲解我们是一个社会，不是一个个体。我们个社会是要每个人都要在一个社会里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大家要学习怎样互相相处。如果不是，我们就不成一个社会。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潘兆权、冯振超两位头先我就大概都讲咗啦，林郑月娥去警钟派饭咧，同埋咧系政府啊发出一个强措辞相当之强硬嘅回应，就话严正反驳外国政客同人士联署公开信中嘅失实误导言论。咁啊，大家点睇即系特首呢个嘅做法，或者政府呢个处理？ 首先讲个派饭先啦 ，OK， 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佢唔应该叫警察支持佢咯，系嘛？即警察不是支持他的，不是支持他个人，警察是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效施政嘛，搞清楚嘛，是不是？即这个不是个人崇拜嘛，所以即政治没有智慧的人呢，即就是讲埋啲嘢做埋呢啲都很失败。第二样嘢就是我又觉得 即係人哋國家嘅議員啊，或者什麼嗱，我哋又講真啦，十八個國家四十個議員其實好少嘢嘅咋， 嗯， 係咪啊？你唔使咁認真去理佢噶，即係如果真，就算嗰件事係真嘅係假，你要回應，唔使深夜發表聲明啊。仲有嗰十四十個議員唔係好叻嘅人嚟噶，唔係好勁嘅人嚟 嘅 咋。 咁都有前外相嘅。 咁有幾勁啊？係咪？即係你就算你美國總統對香港嘅事務發表聲明。做聲明，你都唔會即時走去有個反應俾佢嗰陣時，你做咩半夜三更做呢啲咁嘅嘢咧？即係所以有時咧，我就係咁講，喺外國嘅政客裏邊咧，或者政治人物裏邊咧，佢因為佢嘅政治需要，或者亦都因為可能係佢政治嘅態度，或者對呢個民主或者對自由追求嘅唔同，對香港嘅某一啲事情咧，係發表一啲意見，即使呢啲意見我同意、政府同意定唔同意，其實唔係個重點啊嘛，因為人哋係有言論自由。政府你今呢一分鐘第一時間發表呢個聲明，其實對香港市民嚟講毫無意義，對嗰啲發表咗意見嘅人嚟講就覺得你，哎呀，佢即刻俾你抬舉咗添。對其他喺國際新聞裏面根本連入嚟啊嘅機會都冇啊。 嗱喺嗰個聯署入邊咧，主要就係、是。極度關注咧警察喺聖誕期間嘅武力升級啦，亦都話咧，佢哋所使用嘅武力咧可以造成嚴重傷亡，違反國際標準嘅。馮振超， 我就覺得嗱，今次其實咧呢一個香港嘅事件咧，已經唔係一個香港本身即係、就是、香港人自己淨係自己關注啊。咁所以外國有一啲人咧，佢哋有自己嘅睇法咧，發表聲明啊呢一啲咧，咁我覺得都係一種即係、就是、可以講得話係。即係一個古仔裏面行到其中一個嘅階段嘅一個出現嘅一個唔出奇嘅現象啦。特區政府嘅聲明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在於究竟佢解唔解答到，或者佢能唔能夠用一啲有理有節嘅理據咧去反駁到嘅啫。佢出唔出咧，我覺得係要睇呢一樣嘢。咁就再諗翻佢，譬如去警總派飯嗰度咧，其實我有一個即係我好唔好嘅一個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就係話。特首佢有兩個老闆，呢、這個係我嘅認知，就係、是、中央同埋香港市民。咁但係如果一大群香港市民成日過去半年以來都喺度不斷質疑呢個政府，出現咗有人命傷亡，無論你話係咪即係點都好啦嚇，即係譬如有啲就意外過咗身啊咁樣樣。咁我覺得事實上個政府唔能夠再係好似而家咁樣樣去處理嘅喎。即我覺得最奇怪的就是話，而家其實咧，警察的四點鐘嗰個記者會咧，已經搶 flow 到不得了。基本上佢哋嗰個嘅意見啊，一啲嘅回答啊，已經成為咗好多市民每日點樣去跟進、去談論、去評論呢一大串事件嘅其中一個嘅一啲嘅即係新嘅睇法啊。我覺得呢一個相當之唔健康啊，因為事實上呢件事。警察只是一个治安单位嚟啫嘛，我其实我有谂过，如果有一日我在警察记者会里面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话，其实你哋有冇研究过点解咁多人仲走去上街，同埋咁多人点解要同你哋对着干，又要闹你哋啊？对你哋又咁唔礼貌咁样样。其实警察有咁多资源，你哋会唔会研究一下咧？呢一件事究竟嗰个嘅来龙去脉系点啊？查案啊嘛。既然他哋系暴动，佢暴动有个原因噶，唔会无端走出嚟暴动噶。 咁你即系叫佢哋去拉林郑啫，系嘛？ 好，听七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截至今日中午12点，公立医院在过去24小时共接收两名曾经在过去14日到访武汉并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症状的女病人，目前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两人分别12岁同41岁。医管局已经向卫生署呈报，同已经将病人样本送交化验。医管局话有关病人现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在病发前并冇到过武汉的湿街市。医管局会继续监察他们的情况，同埋提供合适治疗。连同呢两宗个案，公立医院由上月31号起，共向卫生署呈报5宗相关病人个案，其中两人已经出院。一名18个月大已经接种疫苗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在玛加烈医院留医5日后不治。男婴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六开始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呕吐，星期日被带往养和医院接受诊治，星期一转送玛丽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延至今日不治。男婴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他又接种今季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家居接触者至今无出现病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校长有责任管理学校教师团队的专业操守。他指教育局要求校长配合调查，并非要求校长配合教育局的看法，强调局方就教师投诉个案并没有既定立场，被投诉的教师亦会有回应的机会。他又证实有两名官校教师已经被调至教育局工作。杨润雄批评有自称专业的教育组织令业界恐慌，教协副会长叶建源说，局长作出不负责任的评论是危险的事，又批评当局制造白色恐怖。海洋公园去年7月至12月的入境旅行团及自由行游客人数按年大跌超过60%，由于预期旅游业整体难望在短期反弹，所以实施多项控制成本措施，包括取消2020年薪酬调整。园方承认是一个极不容易的财政决定，但动身避免可能需要的裁员方案。海洋公园的其他措施包括严格控制营运成本和酌情开支，节省能源，暂停聘请非紧急及非必要职位，鼓励员工自愿申请无薪假期或者提早退休。管理层感激员工在这个困难时期和公园共度时间和对公园的付出，为庆祝农历新年，所有合资格的公园全职和兼职员工将分别获发600元和300元的利是。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转为多云有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快线重开。咁但系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咧，仍然都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咗长青桥，咁影响到而家长青隧道去屯门方向咧，继续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的意外，虽然清理好，快线已经解封，但系近住深井段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了长青桥。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慢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咁而家九龙湾嘅宏光道、宏照道、启祥道、常怡道同埋启福道等等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嘅，咁影响到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咧，受到九龙湾嗰边嘅挤塞影响，而家车龙排到近隧道入口。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嘅支路咧，亦都系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接近狮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丽晶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龙尾就喺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咧，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丽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咧，近住光辉围嘅交通亦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都系排到近丽景。之后提提大家啦，喺长沙湾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湾道嘅第二三线咧，仍然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市民就发起和你 shop 的行动，在不同的区啊、啲商场咧嗌口号啊、唱歌啊。 示威者提出一个讲法，就是要经济揽炒，对于旅游界来讲会不会一个压力？ 旅游业立法会议员姚思荣， 而家内地的商场个设施同埋节目都跟香港不相伯仲，你不嚟香港消费，佢喺内地去消费，甚至去珠海、澳门都得噶。我哋咪将我哋现有竞争力双手奉送俾澳门啊、珠三角其他城市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嗱，喺度有一个节目预告啊，咁啊喺武汉咧发生不明原因嘅肺炎个案咧，而家又增加到44宗，其中咧重症咧系有11宗嘅。而香港方面咧，公立医院亦都接收咧多2个系到访过武汉之后咧发烧嘅女病人嘅。啊，听朝早啦，8点到9点嘅星期六问责咧，我哋会请嚟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咁当然就讨论好多议题啦。不过咧，武汉呢一个不明原因嘅肺炎咧，亦都会系大家关注香港如何做防疫咧。头先喺休息时间咧，亦都睇到啦，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亦都系去到高铁嘅西九站咧，系视察香港嘅出入境口岸所采取嘅预防措施，亦都咧喺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嘅陪同之下嘅噶嘛。留意一下，听朝8点到9点嘅星期六问责。好啦，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啦。咁跟住我哋亦都要讲一讲咧，另外嘅一位局长，呢位咧就系教育局局长咧杨润雄。佢早前啦接受內地一個媒體咧叫上官新聞嘅訪問嘅時候啦，咁啊講咗咧話，即其實因為嗰個媒體就問咗一啲嘅假設嘅問題嘅，佢個假設問題咧就係講關於最近啊啲即係教師受調查嘅事件，嗰個問題就係話，如果要求學校對教師進行調查，學校就唔配合，甚至校長自己亦都支持教師行為，教育局如何應對？咁啊，楊局長咧就話係即係其實係佢由個學校入邊嗰個嘅態度咧，就可以睇到啊，究竟個校長嘅態度同立場咧係咪有問題？亦都話咧，如果覺得一個校長已經唔能夠升任咧，就可以取消佢嘅校長資格。呢一番嘢説話啦，亦都引嚟咧，即係相當之大嘅即係迴響啦。咁今晚咧，其實教協亦都發起咗一個嘅集會嘅。咁今日晏晝今日朝頭早咧，楊潤雄亦都係再次咧係即係就住呢、這個。 嘅事件啦，就亦都有一啲嘅補充。佢就話其實咧，佢只係咧去跟講翻嚇，根據法律去表達咧政府可以使用嘅權力，而近五年咧就並無校長咧被撤回資格。佢亦都話咧，強調咧係教育局咧並未要求引導校長咧配合佢哋嘅睇法，而係根據事實咧配合相關嘅調查工作。咁亦都喺今日見傳媒嗰度，佢亦都係即係不點名地強烈去批評咧教協啦嚇，咁就話佢哋作個古仔出嚟咧，令到業界製造恐慌。而教協就回應咧，其實局方咧嘅做法係向教育工作者施壓，製造白色恐怖。電話號碼18723，大家點睇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馮振超點睇？ 而家嘅狀況咧，其實都幾唔正常啊！即係成個社會都即係以如果我哋睇一翻咧，其實最初譬如國泰事件啦，咁啊，即係或者有啲嘅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往後啦嚇，即係有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個人嘅言論，又會即係會唔會成為咗佢哋？即係被人哋即係抽查啊，或者調查嘅一啲嘅證據啦。我諗一啲以前咧，其實香港係冇乜可能咧，大家去諗會出現嘅情況。楊潤雄嘅講法咧，其實就係更加進一步咧，係令人哋即係令我啦嚇。其實我唔會理教協講乜啊。我只不過係睇翻，譬如頭先你所講啊，楊局長去接受內地傳媒訪問，咁內地傳媒佢冇話內地傳媒曲解佢啊嚇，係咪？咁即係如果我係咁嘅理解嘅話咧，其實我係好擔心啊，擔心就係話咧，如果一個都未經過審判嘅狀況，而就即係已經牽連到咁多人。咁究竟件事係嗰個嘅來龍去脈係點嘅呢？究竟校長係需要有啲乜嘢嘅協助嘅呢？校長本身有冇咁嘅權力去調查呢一啲嘅事件呢？即係譬如如果你話係因為佢哋嘅言論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喺社交媒體上面嘅意見，而係令人係覺得不安嘅話，咁究竟嗰條不安嘅界線喺邊度呢？即係呢一啲係可以每一個 case 去睇嘅，但係我諗最重要，我哋唔係逐個 case 去講，最重要嘅就係話我哋要令到大家作為香港人都有個安心立命嘅一種嘅態度，一種嘅即係不受呢一啲嘅所謂話，即係過去我哋冇經歷過，或者我哋從來都冇擔心過嘅呢一種無形嘅壓力啊。 嗯， 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最重要咯，即係。我好担心嘅就係话我听到越嚟越多譬如即係有一啲嘅公务员团体，咁佢哋如果发表一啲意见嘅时候呢，又会被提醒，就政府就 你讲新公务员工会嘛，话佢哋咪违反个政治中立嗰个守则嘛。 係啦，咁我就觉得其实佢哋系咪已经讲咗一啲嘢系违反咗呢？如果违反咗嘅话，系咪又可以攞佢出嚟讲呢？即係咪大家咪摊开嚟讲，等社会公众有个即係了解呀，自有公论㗎啦，好多嘢都。咁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好似就係話，即係其實我哋見到有啲咩係講得，有啲咩係唔講得，甚至乎會聯繫到你究竟有冇份，即係你可能連份工都冇埋，可能會被釘咗個教師牌，可能又唔做得校長，呢個唔係我哋熟悉嘅香港嚟嘅。 好，嗱，18731，大家有咩睇法呢？大家嚟同我哋倾下啦。咁啊，针对住呢，杨润雄系不点名地反驳教协白色恐怖呢个咁样嘅说法呢。咁今日啊，叶建源啦，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啦，佢亦都话系咪白色恐怖呢？唔系局方嘅决定，而系市民同教师听到之后，会唔会感到恐惧？会唔会担心呢？系大家带嚟一个自由受压嘅效果嘅。潘少权。 我哋读管理学里面咧，就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嘅，就系话，尤其你管理嗰阵时咧，你啲下属点睇你咧，就叫公平啊。咁咧就唔系你自己觉得公唔公平啊嘛，而系下属觉唔觉得公平啊嘛。咁所以我哋做嘢就叫做 fair and seen to be fair。咁点解我讲呢个咧？咁我好细心去睇咗个访问咧。咁你可以谂下啦。人哋個訪問裏面係咁問你嘛，佢話：哇，如果咧就學校要求咧，學校咧就對，即係假設你啦，叫咗問阿楊潤雄咧，你要求咗學校咧對教師進行調查，學校唔配合，咁校長又支持教師嘅行為，咁教育局點樣處理咧？咁啊，咁佢回應就話啦：啊，學校咧嘅態度就正係你所講啦，我哋同學校嘅態度睇到啦，如果佢有問題咧，我哋咧就會用乜乜乜方法處理啦。咁梗係得啦，呢個係一個好好好。好 我哋叫做好普及，即系 general 嘅问题嚟噶嘛，未发生系假设性问题嘛。但你去答呢个问题嗰阵，系咪要有政治智慧呢？其实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向一间学校要佢对一啲教师进行一啲即系行动嗰阵时，学校唔配合，咁你冇做过，你解答嚟做乜啫？咁其实如果你去答嗰阵时，你接受呢个大陆嘅传媒访问已经系错噶啦，喺呢个分钟仲咁愚蠢，唔经过大脑，冇政治智慧去答一啲咁所谓叫原则性嘅问题嗰阵时，你人哋梗系会有呢个对号入座啦。嗱，我唔理教协系有心，因为无意，但系一般人就咁听，都会觉得哇系咪教哇咁你教育局咪好大权咯咁啊？咁事实上教育局系好大权嘅。如果你记得福德事件啦，系咪？佢换晒所有嘅，佢改晒嚟噶嘛？因为 佢系加咗啲校董入去，又有个校董去移除个校长嘅职务。 因为喺嗰、那个，因为喺教育则例、教师 兴德事件 系啦，教育条例同埋。資助則例裏面全部教育局嘅權力係好大噶嘛？咁我想問你，作為一個教育局局長喺呢啲場合裏面講呢啲説話，係咪冇必要咯？咁所以你唔怪得人哋今日有呢個示威集會去鬧你嘅，因為你係唔喺唔適合嘅時候講咗唔適合嘅嘢，而今日你再去話人哋白色恐怖，你都冇解決到嗰件事啊嘛。 嗯， 系咪啊？你解决清楚嗰件事就系话，喂，呢个系人哋曲解你，一般小市民又睇唔到嗰个访问嘅。 嗯， 咁我点样曲解咗你啫？ 其实咧，教协同即系教育局咧，就住呢个问题之间嘅一个即系互相嘅辩论咧，都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其中一个咧都几主要，教协提出嘅斟酌位咧就系话，如果嗰一啲嘅教师佢个言论只系出现喺佢嘅个人嘅社交网站，而咧亦都系限阅嘅，即系其实佢唔系俾所有人，即系俾佢嘅朋友。有啲人就将嗰啲嘢咧攞咗出嚟，然之后作为一个投诉。咁基本上咧，佢已经系即系。叫做即係擅自係挪用咗咧一啲嘅個人資料，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呢個係唔係一個應該去處理嘅一個咁樣嘅投訴，或者係應該一個接納嘅行為，因為你係挪用咗其他人一啲限閲嘅資料。 嗱，呢一個都仲係細節，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如果今日阿楊局長佢所講嘅真係教協的話咧，我就好擔心。教協係一個咧，即係香港教師咧，基本上我諗有九成嘅教師都係教協嘅會員嚟嘅。你同一個業內裏邊咧最大嘅一個嘅工，即係類近工會團體，去有一個咁崩緊嘅關係，你點樣可以好容易，或者你覺得你能夠理順到你所管理嘅呢一個嘅所謂即係你嘅工作範疇上邊需要去管理，即係唔係需要去接觸嘅人呢？即係好奇怪啊！我喺度諗咧，如果一間公司裏邊咧，即係本身如果佢係一個嘅即係營業部嘅頭咁啦嚇，咁啊下邊有好多營業員啊，咁如果啲營業員佢猛烈強烈批評全部嘅營業員，大部分九成九嘅營業員，咁究竟其實佢往後嘅關係會係點咧？即係我諗你一間公司都唔會啦，你何講話你仲要係公開？你唔係話即係捉埋佢哋一邊講喎？你係公開即係去批評或者公開去講嘅時候，其實我喺度擔心嘅就係話咧，呢一種嘅所謂撕裂咧，真係我都唔知計應該計邊個嘅數啦。 嗯，好，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講另外一個可能令到大家冇咁沉重，但係都令到唔少人失望嘅，就係旅發局咧嗰個嘅隨即抽獎啦，個規則咧又一改再改，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似乎係參與唔到啊？點解會發生咁樣嘅事件呢？1872311啊，唔知大家有冇份抽啊？轉頭同大家傾一傾。 读紧初中嘅时候，读到首诗啊，帘外雨潺潺啊，天气预测呢样嘢咧，我哋以前个台长陈柏先生经常都讲噶啦，天气预测既系科学亦都系艺术，而家都啱噶。 佢系前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我哋嘅天气大神武哥梁咏武。 和平有少少系奢求，但系其实唔应该系嗰个奢求嚟噶。天下太平，这个是我2020的愿望。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020，台湾友谊再挺蔡英文一次，好不好？ 我们为什么不把凯子外交转为发财外交呢？对不对？ 台湾大选，民进党蔡英文争取连任，力战国民党韩国瑜。亲民党宋楚瑜6度参选。 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 最终陆地定蓝天，星期二起晨早新闻天地有系列报道。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ing Kong。 咦，把声好熟喎。 King Kong 最佳拍档啊。 唔係啊，俾啲 tips 大家啦，佢喺 O 记入面做叶辉嘅。 叶辉 佢喺铁探入面做何力强嘅呢。 何力强哦。 我名叫 King Kong。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林敬刚， 手下留情。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香港人中意去旅行，所以行万里路都冇乜难度。足迹遍及东南亚、欧美、澳纽已经系平常事。但系行万里路系咪只系为咗旅游、购物同观光呢？今晚刘天赐、梁敬国、周子欣同埋嘉宾梁日昌会讲下行万里路。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原本咧抽到张机票咧就真系可以行万里路嘅，咁不过咧旅发局今次嗰个抽奖嘅安排咧就令到都唔少人啊系觉得我点解会系咁样嘅咧？首先就系个规则一改再改啦，原本咧系要用电邮登记嘅，咁跟住又要有一个嘅码咧翻嚟，咁但系就后屘又发觉有好多人电邮都收唔到啦，咁然之后跟住咧嗰个嘅头奖嘅登记时间啊、抽奖安排啊等等咧，又一改再改。有啲业界人士咧就话，其实佢基本上系太过仓促嘅，因为得几个礼拜咧去处理啊咁一个咁多人参加嘅抽奖。咁另外咧，而旅发局嗰度咧就话，其实而家嗰个参加嘅人士个人数咧系未达到佢哋嘅系统嘅最高承载力，佢哋原本预更加多人嘅咁样。咁但系当然亦都为咗今次嘅一啲嘅事件咧系表达歉意啦。大家点睇咧？我安排成咁嘅咧吓，潘少权。 首先咧，呢件系好事嚟嘅，即系你谂下，当百几百万人走去参加吓，大家都咁兴致勃勃去参加呢件，一定系好事嚟噶啦。咁同埋，我觉得咧都系要。即係要俾翻一樣嘢咧，就係、是、原先係有除夕嘅倒數嘅，係有活動嘅， 有煙花嘅， 係啦。咁但係因為社會事件啦，令到件事做唔到咯。咁我諗佢哋都係好心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就我只係可以咁講啦，成件事係低估咗即係參與嘅人咁多之後咧，因為如果你唔係用抽獎形式咧，你係做唔到嘅，因為你要將百幾萬嘅人入嚟嘅資料又用電郵。提翻佢，咁你喺呢个过程里边就有啲人得到啲，有啲人啊，即系譬如好似你收到，我未收到，咁我究竟我收到未咧？咁点解用电邮通知咧？因为我如果入咗个名，我到头来我都唔知道，喂，我参加咗未噶？你收到我未啊？喂，陈燕平，我报咗名噶咯，咁啊，你收到我表格未咧？系咪？好担心噶嘛，因为呢啲嘢都系即系吓，咁开咁即系都好想中啊，到。佢發現一定係要俾個電郵嗰時候，你可以諗下百幾萬嘅電郵係要俾翻個 number 你，呢個電腦係要 gen 個出嚟嘅。 即係比較驗性嘛。 仲有，雖然佢嘅電腦可以逐級逐級咁樣收出嚟啫，但我相信喺個電腦系統裏面佢應該係有啲 bugs 嘅啦。server 應該冇冧嘅，如果冧咗咧就唔會翻咁快，即係都未冧過啊嘛。但係佢問題係彈唔到出嚟，咁所以我覺得佢亦都可以話佢從善如流啦，要即刻要。拖長少少，唔好即刻抽獎，唔好即係三十一萬抽獎留，等到我休咗翻嚟，我都報名。不過我冇抽到啊，唔記得咗。 系， 但我觉得都是好事嚟嘅。 吓，不过亦都有即系曾经一度发生咧，就系佢哋嗰个应该系嗰个网站咧，系曾经一度俾啲组织封咗。不如听听有位听众先，系嘛？一百次三日， 系 陈女士， 系你好，你好， 你好，有啲咩经验？ 我咧就经验就系、是、我其实最初六点几嘅时候系有个验证码嘅， 系 咁咧，但系咧就话提交唔到，咁、我就又试下第二个电邮啦。有跟住就连验证码都好似就冇发俾我，咁但系咧我又再翻转头用第一个 email 去嘅时候咧，佢就话登记咗咯，咁我就唔理佢啦。跟住于是咧就就去入去揿啦，开始就揿唔到，佢屋企 佢都好特別嘅、嗯。你係要登記先至再去玩啦。點解佢唔即刻係即時再去就可以已經俾個 number 你抽、嗯、就已經係抽咧？ 點解用兩層？點解唔一層咁簡便呢個方法？ 係啦，咁就另外跟住佢其實好最失敗嘅就係得嗰。时间得嗰五个半钟，有乜可能啊？我都唔知边个谂出嚟呢样嘢咯。跟住仲有，佢话你要嗰个人咧，就有嗰十个得奖者喺11:30至12:00睇呢个 View TV， 然后咧就喺12:00至1:00之间咧就好打去俾佢哋。点解佢要去核实啦吓？咁点解唔系佢打翻转头嘅？即系唔系佢系用？send 個 email 俾嗰啲人咧， 明白，即係陳女士就好不滿啦。最後其實我想問你有冇參加到個抽獎㗎？ 我結果咧係咁好辛苦咁去到10:00嘅時候就撳到，但係咧就即刻好嬲啦。點解咧？因為佢就得冇號碼俾我，但係佢係話要個號碼嚟抽㗎嘛。咁、 哦、 我咪真係唔得，真係唔得咯。咁於是佢不過第二日佢又俾翻，就話會俾翻個 number 你嘅。 明白，即係其實有點 佢將 個 抽獎 褪 咗一日啊嘛。 嚇，有點而混亂咯嚇。多謝曬啊陳女士嘅意見，咁但係亦都聽到啊陳女士嘅經歷，我相信可能係其他唔少聽眾嘅睇法。 其實我哋唔 應 該問陳女士有冇抽中咗咧？应该佢冇抽中啦，如果抽中咗就唔会咁激气啦。 范振超， 我就觉得咧，嗱呢件事咧，我嘅睇法就系我谂得复杂咗咯，可能程定一呢一个新任嘅女 程定一 吓，程定一吓，程定一，咁咧就呢个人咧，其实我就片面之缘啦。佢以前就喺国泰做嘅，之后就去咗恒隆，系一个可以讲得话，其实佢嗰个嘅。本身受嗰個嘅職業訓練咧，應該係一個好謹慎嘅人嚟嘅。我唔覺得佢一上任呢一個旅發局就會搞一個咁大風險嘅一個活動。咁所以我個人就覺得呢一個一定咧就唔係唔用一定啊。我個人估計啦嚇，呢一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嘅即係佢必須要做嘅任務。 嗯， 所以。大家唔需要再討論嗰啲咩林林相反啊，或者佢點解明知道得幾個禮拜又做啊，又闖根本就佢冇得推嘅。 嗯， 成件事你見到好明顯啊，即係我唔覺得程鼎一呢一種嘅即係呢一種 mentality 嘅人咧，會去做一個咁大風險。佢自己上任都未夠3個月， 咁即係你係話佢有人要佢做？ 係啊，我覺得就呢一個肯定就係政府本身內部嘅一個嘅討論之下咧，你又唔使引我講，我只會講啊潘。呢、這、一個好明顯地就係即係我估計啦嚇，就係政府其實都有一啲嘅 idea 就話，今年真係冇得放煙花，就不如嗌旅發局搞啦。呢、這個好合理嘅喎。 咁但 係 無論 我唔覺得係即係我唔覺得有啲乜嘢咁不可告人嘅秘密。 咁但 係只不過係一種即係政治上邊嘅。行政操作啫嘛， 唔系咁，但系问题就系喺个执行上面啊嘛。 执行上面边有可能做得好？所以嗱，其实你见佢咁快出嚟有道歉又成啊，其实好贯彻程先生过去咁多年嘅行政经验噶、哦，佢绝对知道应该做啲乜嘅，佢知道点样样能够即系令到件事咧比较和圆地去令到公众咧去接受，就系话先出嚟道咗歉先。咁我哋係做得唔好噶啦，希望點樣再做好啲，我完全明噶，所以你見到呢一件事根本唔需要意外啊。 嚇，咁啊，所以潘少權講到最尾就係嗰個公關處理啦。 我覺得佢都叫做得好快噶啦，因為你當晚抽唔到獎，你喺 View TV 唔可以直播之後咧，你一定係推遲噶啦嘛，係咪？你推遲咗之後，你咪要盡快話到俾人聽，第二日點樣解決咗佢咯。咁整體嚟講，叫做都起碼叫做完咗。遲咗24小時做完咗，當然係好唔理想啦。成件事係咪？我唔去考慮，我唔知道背後係冇咩政治問題乜嘢啦，係咪？總之就係搞呢件事係好事嚟嘅，不過搞到一鍋粥咧，其實就係變成一件壞事。咁但係得到獎嘅人咧都係開心嘅，得唔到獎嘅人咧唯有出年睇下有冇再嚟過咯，冇辦法噶啦嘛。但公關上其實係應該做咗應該要做嘅嘢噶啦，你仲可以做到咩咧？係咪？ 我就都係好似頭先個睇法啦，不過我即係最後想補多兩句啦，因為呢排咧我聽到好多人批評香港電台，咁我就覺得咧老實講，其實即係啲人批評嗰啲咧都要諗一諗，就係話咧如果冇風格嘅節目係咪應該？